怎么自行大大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爷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请啦， 小红 Simon 沈亮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一個喉乾舌燥的星期六晚，歡迎大家來到這個乾柴烈火的自己人節目、哦、 我以為你說很 dry 添 我不 dry 的、 oh, okay. 但又未至於雨大森林咁樣咁 wet 嘅。 OK， 啱啱好啦， 係 啦，要求呢個啱好就得噶啦。 係啦 ，Tana 就乾柴烈火， 乾柴烈火，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十三年啊！ 犀利啊！ 咁到底係咩十三年咧？係咪減肥十三年都唔成功咧？ 減肥梗係減咗幾十年啦，唔止十三年。 係恭喜啲咩咧？嗱，乾柴烈火嘅週末啦，咁啊試完咧就原來啱啱啊 Tana 咧，我識。佢咧其實就係始於呢一個自己人啦，咁我哋係十五年啦、你由幾、okay. 啊，即係啱啱係兩年之後咯，就啱啱展開你嘅新嘅愛情嘅道路咯。 係啊， 嗰陣時我就遇上嗰件啦，係咪？睇住你哋點樣搭上啦、嗯？哇，原來真係十三年嘅啦，好得人驚啊！ 唔夠十三年啦。咁跟住你知啦，而家個疫情又冇得飛啦，又冇得去玩啦，咁、就唯有喺香港玩咯。咁、然之後去咗間 staycation 咧。 嚴格嚟講係我哋做咗個精明嘅消費者，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 唔係啊，但係我真係。即係我覺得飛唔到係唔緊要啦。咁但係你 staycation 咧，咪都應該偏離少少遠啲市區咧。但係佢簡直嘅 staycation 嘅地方係銅鑼灣鬧市啊嚇！ 點解咧？ 同屋企好近添。 係啦，最好近係可以步行翻翻去屋企嘅，基本上。咁 即係可以繼續餵貓嘅staycation 期間翻屋企。 就係因為要餵貓咯。 真係因為咁啊？ 係啊。 咁酒店可唔可以帶貓去嘅咧？ 其實 又唔得嘅，係咪？ 有 狗㗎嘛？ 有啊。 酒店可以帶貓帶狗去嘅。咁但係 咁你即係唔係 staycation 啦？你日日都要翻屋企喂貓，你唔係淨係喂一次啦。 咁唔係嘅，我哋朝頭早出嚟之前就喂咗一次啦。臨夜晚咪喂多次，然之後就係再翻酒店咯。 咁咪即係兩次咯，你至少。咁你 staycation 你嘥咩錢啫？咁佢就選擇咗喺銅鑼灣嘅一間酒店啦，好旺嘅嗰間酒店，因為咧佢嗰間酒店嘅樓下basement 咧就係買家私噶啦，但係都要知道邊間。 同埋中間嗰層係賣運動用品添。 係啦， 你可以買啲肉丸翻上去食。 但係點解你揀嗰度啫？就因為要喂貓。 一來啦，咁二來因為係其實之前咧買咗呢個酒店集團嘅一啲 package， 咁其實咧基本上咧唔用嘅話咧就要過期噶啦。咁、所以我哋都揾個酒腳可以方便我哋喂貓嘅。咁亦都可以方便用埋啲 package 咁樣樣咯。 係啦，不過咧，我覺得你啱啱咧就為咗呢一個 anniversary 十三週年啦。通常係十三週年啊，啲人覺得唔吉祥就 skip 咗佢噶嘛。 哦，會嘅咩？ 係、即係好似啲電梯咧，冇十三樓一樣啫嘛。 嚇、咁但係就算係 Chinese 都十四週年就唔慶祝嘅咩？會唔會驚人唔好聽？ 都可以 skip 咗佢其實。咁啊，年中慳好多其實。咁但係你揀呢一間啦，咁而家你就慶祝呢十三週年，於是乎咧就係即係 anniversary staycation 啦。咁你兩個作為 lesbian， 明目張膽，仲要係銅鑼灣鬧市嘅酒店。 係啊。 又一日去翻屋企喂兩次貓，好張揚嘛嗰件事。你可唔可以即係話俾大家知道，你即係測試咗到底呢間酒店？gay 唔 gay friendly？ 係啦，嗱，我就想講咧，呢間酒店咧確實俾我個感覺咧，真係幾 gay friendly 嘅。咁基本上就唔係我去 book 噶啦。咁然之後咧，人家 book 嘅時候咧，亦都有講明啊，我哋係一個嘅週年紀念嚟嘅。咁唔知原本就唔知會唔會一啲嘅 special arrangement 咧，可以幫我哋去處理或者去即係佈置下間房咁樣。 點都要拗下嘅。 係啦，咁唔係拗下，我哋純粹問咗 先嘅。咁因為嗰間本身嘅酒店咧，就唔係真係好 typical 你 staycation 式嘅酒店嚟噶嘛，即係有啲佢要好靚嘅無敵大海景啊，好靚嘅泳池啊嘛，佢就唔係嘅。 OK， 咁啊，佢真係一個好方便就腳嘅地方咁樣樣啦。咁但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咁一來 check in 嘅時候咧，咁我都行遠兩步噶啦，就係習慣嘅呢個係。咁但係因為基本上都係要攞翻身份證嘅 check in 嘛，冇辦法啦嘛，繼續出翻嚟啦。咁啊，姐姐咧就會去重複一次啊，你哋 book 咗咩房啊？因為你哋係周年紀念嘅關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個 upgrade 俾翻你哋嘅。咁啊，然之後就講話啊，其實我哋仲有少少嘅甜品啊，送咗支酒俾你哋啊。咁我哋其實嗰陣時佢係冇話送噶。咁我哋話哦，咁究竟我哋係check in 嘅時候俾錢啦，定 check out 嘅時候俾錢啦？我話啊，唔係，你哋周年紀念，我哋慶祝你嘅周年紀念，所以我哋送俾你嘅咁樣。 哦，即係完全係若無其事 ，as a matter of fact， 當正你哋好似異性戀 couple 咁去處理過，仲要祝福埋你哋添 嘅 係咪？ 係啦，我覺得最窩心嘅咧，除咗阿姐姐咧，即係臨尾前前後後同我哋講咗幾次 Happy Anniversary 之外咧，我哋入到間房嗱。我要 係我睇到嗰張相啊！即係我覺得冇得頂啊！呢個心思係冇得頂，係絕對咧。我覺得佢哋係諗過嘅，然後先就特登係 for 兩對一對 lesbian 啦， 係 兩個女子啦嘅 anniversary 咧，而係精心設計。 嗱，首先佢真係我要要衷心多謝佢哋先。另外一樣嘢咧，亦都要講咧，佢唔係真係嗰隻華麗式嘅裝潢，佢即係一個喺個窗度咧，好簡單咧貼咗一條嘅紙條，寫住 I love you 咁樣啦，然之後從 床上面床拼床拼床拼 枕头上面 有四个 balloons， 仲要是不同颜色的， 是的， 即是等于好像是两 pair 的 balloon， 是的，那就是四个摆床拼， 是的， 我覺得咧好有遐想啊！ 其實枕頭嘅數量係一樣嘅。 其實有咩作用嘅咧？嗰四個波波，你有冇攬住嗰啲波波瞓覺？ 冇啊！我拍咗兩下之後，我就將佢擺埋嗰邊。但我覺得佢最窩心嘅咧， 就係好對稱啦嗰件事。 佢咧係真係有一張嘅卡咧寫低咗，擺咗喺牀上面。其實可能你大家冇留意咧，喺四個波波嘅中間嘅，佢真係咧會寫咗咧book。房嗰個人個名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唔知道我係咩名嚟噶嘛，因為唔係我 book 噶嘛，佢就寫埋book 房嗰、那個同你嘅摯愛，咁希望咧你嘅即係 stay 喺我哋酒店嘅時候都係開開心心，同埋最後都係祝你 happy anniversary 嘅，即係等得有 telemate 呢一張卡咯。 係啦， 親手寫嘅。 係啦。 係啊，咁啊真係值得加分啊！我真係覺得，無論嗰四個波波對於我嚟講係有啲其實咪玩你哋嘅咧，嗰四個波波。 同埋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啲波波會唔會 reuse 嘅咧？因為佢唔會咁快漏氣噶嘛，其實。 我想話真係好好喎呢間酒店，因為較早前呢，即我都去過 staycation 啦。 你嗰間豪豪地添㗎喎。 係啊，即都係一啲比較知名同埋即好多人去打卡嘅酒店嚟嘅。咁嗰陣時就係即有個人生日咁樣同佢去 staycation 慶祝咁樣啦。咁其實我都係已經前幾日呢就打定酒店問啊嗰、那個人生日喎，咁有冇一啲即 special arrangement， 就又諗住即睇下有冇啲嘢可以做下咁樣啦，係啦，咁佢就其實就可以嘅，到時就會準備返一個甜品俾你囉，咁所以呢其實乜都冇，跟住我問佢啊會唔會有啲氣球啦，就係、是、你頭即係頭先你嗰啲氣球囉，我幻想會唔會有啲嘢，或者即係整個窗咁嗰啲啊，係可以嘅，不過就要另外加錢嘅嗰啲，即係佢就唔包嘅。 哇咁冇數啊，咁但係至少佢一視同仁係冇數咯，即係無論你係基嘅 couple 去租定係即係異性戀咯。咁但係當然啦，我有少覺得即係若果係兩個男同志，好似你哋咁樣，又係擺明居馬話要慶祝呢個 anniversary， 到底個處理係咪一模一樣咧？定係會有分別咧？咁啊真係唔知喎， 應該由 要試一試測試下先。 我就見好多即係喺社交媒體上面嘅 couple 咧都有放閃，即係不論係生日啊或者係 anniversary 啊嗰啲咧，都真係有嘅，即係都係會有啲香檳啊咁樣送翻俾佢哋嘅。香港而家即係酒店嚟講咧，即係都 friendly 嘅，我覺得係。 係。咁但係最近咧，我有個朋友咧就係諗住真係擺酒嘅。啊、即係幾 couple 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佢真係打電話問過咧嗰間嘅即係酒店咧，即係 book 場嘅時候咧，問介唔介意係同性 couple 嘅，咁而嗰個人咧，即係接佢哋生意嗰個人咧，唔係第一時間話yes 嘅。你等我問一問 management 啦，咁但係就好快覆話，冇問題嘅，我哋照做咁樣。 哦， 但係佢都唔係第一時間咧，即係覺得已經明文規定咧，就唔可以歧視，我哋照做呢單生意嘅， 都有啲 問一問上頭嘅咁樣咯。咁但係覺得係喜事嚟嘅，因為你知以前啦，即係就算你租時鐘酒店，都可能唔租俾你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今時今日，無論擺酒，無論係鬧市中央嘅 staycation， 我諗佢真係會好歡迎嘅，因為已經覺得哇，我哋喺鬧市中央啦，其實冇人嚟我哋呢度 staycation， 你都肯嘅時候，咁梗係俾曬數你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嚟噶。 系啦，咁都一个进步嚟嘅。但系听闻你喺 station 期间，我都唔明啦。你有时间去喂猫啦，翻屋企一日两次啦，同埋有机会有时间吓喺 station 嘅期间咧，可以睇戏噶噃。 哦，系啊，我走。 咁你咩 stay 咩 station 咧？你 即系基本上你系。搬咗一日屋啫，你 系啦，换嗰张床啫，其实 都可以咁讲嘅。咁啊，同埋我系走咗去睇《永恒族》啦。 系啊，我都觉得我系好想支持嘅，因为里面真系，其实今次 Marvel 里面咧系真系。第一次啊，因為以前都間唔中好似話，我哋有同志嘅角色，但係好鬼大劇噶嘛，咁、你即係當安慰獎俾我哋，你當我哋係咩啊？係咪先？咁但係今次真係認真地裡面嘅英雄角色咧，其中嘅即係主要角色真係基，同埋有基 family 添。 係啊、基本上咧，其實咧，我係我認嘅，我係冇乜點做功課之後咧，就入去睇呢一套嘅電影嘅，因為有啲人同我講話，喂，你做翻少少功課先啦，因為裡面嗰啲嘅人物嘅一啲嘅脈絡咧，其實你就咁齋睇，如果你知多啲嘅話咧，應該會好啲。咁但系我懶啦嚇呢個位，同埋掛住做其他嘢啦。咁但系咧，去到我想講嘅咧，就係成套戲裏邊咧，嗰、那個所謂嘅基先個 kiss 咧，其實係好短嘅時間嚟嘅啫。咁、但系咧，我想講一樣嘢就 所以唔係嗰啲 轉輕輕啊嗱咁一下就其實係啊， 真係好史詩式喎。 係啊，因為其實可唔可以劇透少少咧？總 之即係俾蚊針都會針得我耐啲啦，係咪嗰只蚊？ 應該會係㗎，係嘛？應該會係㗎。咁同埋即係。是會講佢哋兩個有一個小朋友，一個男仔嘅小朋友，有一個 family 嘅感覺啦。所以佢就諗緊，究竟我可唔可以繼續去保護呢個地球咧？保護個地球人咧，定係我又要離開呢個 family 咁點咧？即係有少少 struggle 位。但我想講嘅咧，就係有個好有趣嘅發現咧，就係我都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啦。坐我隔離位咧，就有個媽媽帶咗佢嘅小朋友去睇，而佢嘅小朋友由開場嘅第一下就係、是。点解咁嘅？点解佢啲头发系金色嘅？点解佢哋会咁不停咁问问题？然之后佢妈妈咧又唔知点解咧，不停解答佢嘅问题，直至有一啲爱情动作嘅场面啦。 OK， 静咗。咁我就 因为觉得咦有嘢睇啦，我都唔做啦。 但系嗰个小朋友，我估系大概五六岁到嘅咋。 系 咁，然之后嗰 part 静咗。咁然之后去到有基先嘅情况。小朋友又靜咗，咁我所有諗緊，究竟係咪佢未明到呢個愛情嘅感覺啊？ 唔係啊，佢最終入到戲啦， 係啟發到佢沉思啊！ 其實我好想聽佢媽媽點樣解釋俾個仔聽啊嘛，即係有一個講話啊，點解佢咁打得啊？點解佢係個皮膚係黑色啊？點解啲頭髮係金色？佢真係每樣嘢都問，但去到嗰兩個先咧靜咗，跟住我就哎呀！聽唔到媽媽點解釋俾佢聽， 咁好唔好睇啫套戲？ 嗱，好老實講，如果你係真係好 typical 咧 Marvel 嘅 fans 嘅話咧，你唔好期望有你一貫睇開嘅場面， 平平凡凡嗰啲， 係啦，唔係平平凡凡， 唔係都好似聽聞話有嘅， 有嘅， 但係係即係比較少嘅，有一兩個先係好似都幾勁嘅聽聞。 但係咧就係、是、講人性嘅嘢多啲咯，同埋講人 同埋講佢哋有幾多人物，好似有成十個嘅嘛，好似都幾多嘅， 都多㗎。 最主要係講佢哋之間嘅關係㗎嘛，其實 係啦，即係中間點解可以一齊啊，然之後決裂啊，然之後再點樣再一齊翻啊，中間又有背叛啊，其實係講緊呢類好多嘅人性喺裏邊。咁但係講到飛嚟飛去、打嚟打去嘅話，就真係唔係嗰種嘅電影嚟嘅。 咁會唔會好似肥皂劇咧？ 我又唔會，因為成套戲兩個幾鐘咧，其實我冇覺得有太多嘅悶場咯。 哦，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好捧住一個睇到扁臨嗰個感覺去睇嘅話咧，就應該係冇問題嘅。 係咁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居然揾一個咧，完全唔係拍慣即係呢啲咩 action 電影嘅人去拍啦。咁所以講嘅就係阿李婷啦，係咪？咁然後今次仲要係即係裡面有咁多多元種族嘅演員去做英雄角色啦。然後跟住裡面仲有 LGBT 嘅角色啦，係即係擔到正啦。咁我覺得咁大嘅進步咧，即係我唔知大世界支唔支持我覺得自己人一定要支持咯。係，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睇翻即係 Marvel 啦，即係過嗰十零年咧，其實 Marvel 你睇住佢興興冚冚，即係成為咗主流噶嘛。以前如果我哋睇即係卡通漫畫啊、DC Comics 啊，即係 Marvel 嘅 Comics 嘅話咧，其實你都覺得係次文化嚟嘅，去到而家係主流啦，係咪？但你見到個演變，因為我最近咧睇咗一篇訪問咧，就係、是、關於咧嗱 Spider-Man。有幾個版本咧？咁但你記唔記得大概2013年就係 Andrew Garfield 演嗰個版本咧 ？Andrew Garfield 即係頭髮最高嗰個咧、佢體型都係最高嗰個啦，Peter Parker 啦。咁原來咧，最近佢接受訪問咧，佢講翻2013年咧，就係佢拍呢個 Spider-Man 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個提議嘅。但你記住係2013年。 嗰陣時即係講 LGBT 議題咧，未去到今時今日咧係咁透明啦，相對地嚇。咁佢嗰陣時咧為咗要宣傳呢套戲咧，佢係接受好多啲訪問啦。咁佢其中一次訪問裏面咧，佢係提到一樣嘢就話，我覺得佢分析 Peter Parker 嗰個角色啊，佢話覺得原先 Peter Parker 咧，即係其實佢同一般嘅 hero 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佢係小人物嚟嘅。佢係一個 everyday man 啦、 嗯， 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出眾嘅人，佢甚至咧係被邊緣化嘅一個人嚟嘅。因為創造佢嘅時候咧，佢係一個 computer nerd 啊嘛，咁、但係喺嗰個年代嘅 computer nerd 咧，同今時今日好唔同噶嘛。嗰陣時嘅 computer nerd 又唔會識到女仔啦， 真係一個 nerd， 真係 nerd 噶嘛。但係今時今日唔同啊嘛，nerd 係統治我哋嘅世界噶嘛，係嘛？好唔同、啊，所以嗰陣時咧係將佢構想成一個 computer nerd， 係俾人哋誤解嘅一個小人物，而突然間擔當起一個英雄嘅角色咧，其實係好似幫 underdog 喺度講緊嘢，幫我哋充權、但佢話今時今日時代真係唔同咗，佢覺得若果 Peter Parker 真係要做一個每個人都可以 relate 嘅一個被人邊緣化嘅小人物嘅話，其實佢可以係任何人㗎。佢唔一定係白人啦、 啊， 可以係有色種族啦、甚至可以係 LGBT 任何一個人嘛。 嗯、 所以佢嗰陣時做訪問嘅時候，佢提議話：，我覺得下一套片其實 Peter Parker 可以嘗試去 explore 下佢嘅 sexuality 咯。 哦， 點解 MJ 唔可以係個男人呢？即系 MJ 係佢女朋友啦，係咪？ 係 點解唔可以一個男人呢？ 嗯、 但係佢話當年佢接受完呢個訪問之後咧，就大禍啦。 咩事呢？ 就即刻俾 studio， 甚至就係當年 Spider-Man 嘅 creator。就係、是、Stanley 打電話逼佢要收回自己言論， 嚇！ 甚至就係要道歉， 嚇！佢只不過 suggest 啫喎， 係 啊！你諗下嗰陣時嘅 management 係幾咁驚啊！咁然後跟住，我諗嗰陣時就年少氣盛啦 ，Andrew Garfield， 你知唔知佢點樣駁嘴啊？佢仲要駁嘴，咁你即係而家要我收回言論，即、就、係、是、你想我要 make sure 就係嗰啲 bigot 嗰啲恐同嘅個恐同怪啦。make sure 佢一定要買飛入場啦，係咪啊？你意思係咁啦？ 哦， 哇，好串啊！但我覺得好勁啊， 係咯，好犀利喎！ 係咪好犀利啊？真係好犀利，我覺得駁嘴喎、啊，其實覺得咁啱喎。 其實調翻轉你諗下，即係八年時間呢個長唔長、短唔短啦？但係你諗下，如果今時今日發生同一件事，而呢一單嘢流出嚟嘅話咧，其實 就好大， 就會好大件事。 Marvel 好大件事，一定一個 PR 嘅關公災難咯。 係啦，就唔係演員嘅大件事喎，係公司大件事。 係啦，調翻轉頭道歉嘅咧，就應該係 Marvel 啦。道歉係咪先？所以你覺得時代真係好唔同啦。咁啊，即係我諗睇完呢一篇訪問之後咧，同埋呢一件嘅大概八年前嘅日事咧，我對於 Andrew Garfield 作為一個演員咧，我多咗一份尊重。仲要其實佢真係一個直仔嚟嘅，幾撐同志， 真 就真正我哋嘅盟友啦，真英雄 ，right？ 循環百轉那圈套，生死間千回陌路，重逢那一個擁抱，可有或無？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中一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是一名49岁女子，今个月11日由毛里求斯同阿联酋经航班 EK384 抵港，在机场检测时呈阳性。她4月在香港接种两剂疫苗。另一名患者是65岁女子，同日由巴基斯坦经阿联酋乘坐 EK384 抵港，同样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变种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他分别在7月和8月在巴基斯坦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恐吓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等，相信同一间网购平台公司的商业纠纷有关。警方表示，涉事公司的一名女职员收到恐吓电话，她其后在荃湾区一个停车场被3名男子用木棍袭击受伤。涉事公司位于将军澳的总公司同一间门市，以及一间水果供应商位于上水和马鞍山的店铺，接连被人淋泼红油。警方经调查之后，相信事件同网购平台更改水果供应商引起的商业纠纷有关。受伤的女职员曾经处理有关事宜，相信3名男子有人收钱犯罪，有人涉及商业利益策划案件。香港记者协会促请特区政府解释拒绝延长经济学人驻港记者黄淑林签证的原因。对于该名熟悉内地和香港事务的记者无法再履行职责，记协深感遗憾和惋惜。记协表示，入境处拒绝交代原因，只是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处方的回应完全无法释除社会疑虑。既然政府多次表明新闻自由在港受保障，理应清楚交代拒续工作签证的原因，以免外界再生猜测。俄罗斯新增39,256宗新型肺炎病例，累计超过900万人确诊。为压制疫情、提高疫苗接种率，俄罗斯制定强制使用疫苗接种二维码的政策草案，交予国家杜马审议。进入餐厅、商店、文化活动场所等室内区域，以及乘坐飞机、火车旅行的时候，必须出示。副总理戈利科娃认为，病例数字高企在于部分民众未遵守防疫规定，亦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大部分死亡病例患者没有接种疫苗。俄罗斯暂时超过5,796万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占人口4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热血兴劲，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港台电视32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32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星期日晚7:05港台电视31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西班牙一名19岁的女同志因为经痛前往莫迪亚的苏菲亚皇后医院求诊妇科，经检查之后没想到她的诊断书上竟然写着当前的症状成因是同性恋。这一名女病人的母亲表示，医生当时有询问她的女可不可以在报告中加注性倾向，而女病人虽然感到惊讶，但是亦都表示同意。而这一位当事人亦都回应，起初她认为很有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名女病人遭到院方羞辱之后，向当地的一个 LGBT 组织告知此事，之后再向莫迪亚地方政府和卫生单位提出正式申诉。根据该组织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已经在1990年将同性恋从心理疾病名单上移除，但是在31年后的今日，仍然有一些专业人士将性倾向当成一种疾病。这个组织要求院方提出解释并且道歉。当地的卫生单位发言人表示，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件事，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厘清真相。而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是医院人员在病人的细节处置上有错误，任何出现这一类情况的案例都应该提出道歉。在日本东京，一名跨性别学生在网络上提案，认为高中的制服不应该分性别，应该给每一名学生自由选择着裙定是着裤，获得超过10000人联署。他已经将联署书递交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这一名联署人是今年18岁的大学生，他今年春天毕业于东京都内一间中学。提案人在户籍上是男性，但是他自认是身心性别不一致的跨性别者。他就读的中学，女学生可以选择着裙或者着裤，而男学生就只可以着裤。提案人对于这一项制服规定有着强烈的不自在感，但是在在学三年期间都只可以着裤翻学。提案人认为制服因性别而有所区别是不合理，任何人不论性别都有权利选择制服的款式。去年11月，他在联署网站 change.org 发起联署，至今获得11500多人赞同。提案人拜访了东京都厅，向教育委员会递交联署书。他在记者会上说，决定制服的时候就好像自我认同被否定，被强制划分性别，觉得非常之不甘心，希望学校不要强硬规定制服，而应该为学生的烦恼着想。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Simon 啊， 系。 嗱，啱啱咧就係喺呢個 Halloween 萬聖節啦，就剛舉行過咧，就第一次移師呢個室內嘅，即係 Pink Hong Kong 啦。咁而今日咧就香港同志遊行咧就轉咗形式，就變咗係搞一個市集嘅。係 啊， 咁轉頭夜啲咧就咁就係今日有份參與嘅 Coco 咧就會轉頭，我哋會同佢封煙啦，講下今日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見到就係香港兩個咧最大型嘅即係年度嘅所謂同志嘅活動咧，其實都係我諗。我唔需要多作解釋啦，即係種種大家都好清楚嘅有關即係政治同埋呢個社會因素啦，再加上疫情嘅因素啦，於是乎就唯有要改 format 啦。 係， 咁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咁嘅，即係就算有幾多個禁制都好啦，窮則變就變則通嚇、我哋自己人就最 fluid 㗎啦， 係啊， 我哋最靈巧像蛇㗎啦，係咪先？咁用其他方法去呈現咯，係咪先？因為我哋覺得喺短時間之內咧，即係同志要再踏上街頭咧，去訴説我哋嘅訴求咧，唔知要等幾耐。 你冇同志啦，任何人啊，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觉得系咪等于我哋就唔发声咧？咁啊，但系我哋转个形式，揾另外啲渠道，系嘛？咁、然后跟住继续发声咯，咁睇下到底个世界会变成点啦，系咪？咁但系今日我哋请嚟呢个嘉宾咧，已经响咗口啦， 系 你急不及待出場咧？ 係啦，啲人話 Superman 咧就飛得快過子彈啦，咁但係呢位朋友咧就講嘢快過子彈嘅。 咁邊個可以同梁少輝鬥講嘢講得快咧？ 你同我真係嚇平均春色嘅 ，OK？ 咁就係呢個 Sonia 嚇 ，OK？ 咁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會好快嘅，好高速嘅。點解捉佢上嚟咧？因為咧其實即係今次 Ping Dot Hong Kong 咧，除咗我哋係即係有 Finale Concert 之外咧，其實如果你大家去過以前 Outdoor 嘅 Ping Dot 嘅話咧，其實我係將大部分咧即係一個 Carnival 裡面唔同嘅活動、唔同嘅形式、唔同嘅 area 咧，盡量係搬入室內，可能個 scale 細咗少少啦。咁所以其中咧，我哋除咗有電影播放啊，有藝攤啊、藝墟啊，甚至有講座嘅。上個禮拜我都請咗一位嘉賓上嚟啦。咁而今個禮拜咧 ，Sonia 其實點解捉佢上嚟呢？因為喺今次嘅 Ping Dot Hong Kong 其中一個 forum 咧，我就特登邀請咗佢咧做我哋嘅 host 嘅。 嚇死我！我想話即係當你係好似係你揾我嘅，係 啊。 咁但係我喺唔同嘅 occasion 撞過，即係唔同我喺 Ping Dot 認識嘅朋友啦。咁佢哋都話：哎呀，你知唔知啊？嗰日啊，我哋開會啊，唔係淨係 Brian 一個叫你㗎，我都有叫你㗎。 哇！個都爭住應係嘛？ 跟住個個都爭住應就話係有超過一個人咧，當場就已經提議 Sonia 啦。咁跟住我就話：哇！我哋幾時咁受？ 是啦，因為我哋覺得呢個 topic 咧揾你去講咧係生色不少嘅，因為我哋即係要講時髦啦，講下呢個潮流啦，咁啊講下呢個 boys love 啦、，OK 啊，其實應該揾阿 Tanner 嘅，作為呢個死 fans 咧， 我睇多啫，睇多啫。 咁就因為嗰時，所以我有啲驚嘅。其實你初初揾我，咁你當然就話拼到揾得我喎。咁我梗係 say yes 啦。拼到揾我做咩都 say yes。 係啊嘛， 即係好似 Yoyo 咁，就話你叫我就嚟。 係啊。 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本身其實對於 boys up 嗰、那個認識，可能我身邊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啦。咁我自己都有睇過，咁但係唔算話即係可能冇 Tina 咁喜歡。咁但係就你哋叫得我嘅時候，咁我咁當然就惡補啦。咁惡補之後就發覺啊，即係自己因為有住一個目的性去睇嘅時候咧，咁我諗睇到嘅嘢又好豐富。係 啊， 點解我都中意？ 點解我會諗即係要揾阿 Sonia 去做即係？今次呢個 host 咧，因為我覺得嗱，即 BL 係一個即係而家係主流文化，大家係從一個 entertainment 嘅角度去睇呢個 boys love 嘅，點樣突然間由呢一個次文化變成咗一個主流啦？甚至係一個咁受歡迎嘅電視劇，成為咗香港過往一年一個好勁嘅 phenomenon，入屋入到咁啊！ 係啊，即係好似你之前頭先講話，即係你哋由漫畫去到而家變咗做基本上係即係歷史上最賣錢嘅一啲 franchise， 即係由漫畫到而家 MCU 或者到 DC 嘅一個即係電影嘅一個 franchise 啦。咁即係 Boys Up 都好似有經歷呢個現象，就係而家甚至乎有大電影啦，或者而家甚至乎其實由一啲漫畫改編做電視劇，然後再賣埠，再喺香港拍一個香港版嘅。咁呢個係一個好 incredible 嘅現象，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中學嘅時候咧，其實我啲朋友係畫同人出身嘅咁樣，咁佢哋就係即係。中學的時候我們看一些漫畫，然後他們說同人那時候是要收買的，會被人收的那些 書，甚至可能會被人笑，你喜歡買了這些東西、這樣啦， 那時候直情是會被人笑，不是甚至有可能被人笑。 所以我們突然間覺得這個現象在香港由次文化變成一個即主流的 entertainment 文化、甚至即其實這個的突然間突然而來的即所謂主流文化和我們搞了這麼久的平權和推動的同志文化、中間有沒有一些關係呢？當然我們從一個即 entertainment 入手，但我們希望搞這個 forum 就希望可以學術啲咁去研究，所以你見到我哋請嘅 guest 咧都有啲唔同嘅、 啊， 有啲學術啲嘅啦，咁而有一啲就可能係即係我哋都請過嚟嘅一啲 KOL 啦，咁佢哋喺自己嘅即係平台裏面去拍一啲即係 BL 嘅劇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可以即係深入淺出，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又喺主持風格上面 entertaining， 但係佢本身又貴為一個性別研究學者，咁兩樣都啱曬啦。咁仲有邊個啊？咁梗係 Sonia 啦。 多謝你啊！ 嗱，祝你 估唔到香港人咁少，你即係一諗就諗到成日得我咁。即係如果係例如話有有 Sonia 啦，又唔知咩 Cindy 咧，又 Clara 咧，即係可能一嘢就已經個電話簿裏面有20個呢啲人咧，咁香港 冇啊，冇人同你爭啊， 唔使就做，我哋就唔使做自己人。 係咯，咁所以就即係點解 That's why 揾你啦。咁但係即係所以想祝你上嚟啦。即係譬如話你就住嗰一次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可以坐嘅人數咧唔係好多，我哋 book 嗰個即係 VIP lounge 又要。即係跟足即係場館個防疫措施啦，咁所以最多係30人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訂翻上網啦。咁但係總括翻你去 host 今次嘅 forum 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總結即係譬如話嗰日我哋嘅一啲分析啊，同埋有啲咩有趣嘅結論啊咁？ 咁我嗰日嗰個咁當然其實我覺得嗰個 panel 個諗法咧 ，NC 即係嗰個我當係咪策劃人啊 ？NC 應該 係 curator 啦， 係啦，佢係一個 curator， 其實佢本身佢俾個問題，其實我收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啲大壓力嘅，因為我諗緊我用個咩角度切入。咁 NC 就好好啦，其實佢做埋我個位，佢就即係已經列咗一系列嘅問題出嚟。如果問題係一個好好嘅框架啦，即係可能其實佢本身諗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其實都已經。 經構想得好完整，其實佢自己有佢自己嘅 curiosity， 佢擺咗落去、 嗯、 啊講話啊，究竟其實佢頭先就係你思考嘅啊，究竟其實所謂BL 同我哋即係同志平權運動其實會唔會有啲乜嘢關聯呢？或者 BL 呢個風氣其實點樣帶動，或者可能現身威亦都係傷害或者影響咗同志運動我哋爭取嘅嘢嘅一個發展或者社會嘅認受性，甚至乎而家所謂 BL 同埋一啲寫實嘅 LGBTQ friendly 嘅一啲影視作品，其實有冇分別呢？咁我覺得依幾個係一個好好嘅討論方向嚟嘅。咁我收到啲問題嘅時候，就已經覺得聽到真係好有心咁，咁我個心，咁我嗰個心亦都安定咗好多，因為我頭先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啦，即係我即係可能一路都係有一個外界或者係一個外部人士嘅一個狀態去睇呢件事或者去認識呢件事，咁所以佢有一個咁 solid 嘅問題，就真係可以好代表到其實我自己心裏面都有呢啲問題，或者我相信即係社會大眾啊、觀眾啊、拼多嘅觀眾啊，或者 BL 嘅一啲愛好者或者從業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呢個諗法，就其實中間好似唔係傳統 LGBTQ community 裏面嘅朋友，或者亦都唔係傳統佢哋想象自己係 ally， 或者我哋想象佢係 ally 嘅一啲人咧。其實我覺得喺個觀眾嗰度，雖然只係三十個人唔係好多啦，但我見到嗰啲人喺度咯。咁所以我記得坐前排嘅女仔，其實佢哋係 BL fans 嚟嘅啫，簡言之係 BL fans。咁但係 BL fans 會唔會讓到佢哋更加認識，甚至乎更加支持同志平權運動咧？咁我喺佢哋或者喺當日啦，其實我哋睇到嗰、那個。我覺得幾動人嘅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拼多可能休息咗一年或者休息咗兩年甚至乎改咗個 format 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個 community diverse 同埋 strong 咗好多。 嗱剛我觀察啦，咁你知啦，我哋最主要係六樓啦，咁同埋即係地下啦。哇！我嗰日咧下晝咧就全日就係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係 搭 lift。 但我都覺得有趣的地方，我唔知道啦，即係譬如你參與咁樣啦，即係可能三圍第一次嚟啦，你睇你即係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但我真係覺得咧，今年嚟嘅咧係有一啲咦，好似唔係 LGBT community 裏面咧，比較支持我哋活動嘅嗰班人嘅，嗰班人都有嚟。咁但係啊，有啲新面孔啦，同埋我最強烈嘅感覺就係今次後生嘅人多咗。係 啊，係好後生，直情甚至我唔會用後生嚟用，係好細個啲人。 係啊，咁可能係我哋老咗啫。 唔係啊，佢係。 但明顯地個年齡層真係低咗，係 真 係 十幾歲。 呢個係令我覺得係好可喜嘅一個現象嚟嘅，其實。 係啊，十幾歲，我唔知道可能係咪因為嗱，咁我依個係老實講嘅，咁拼多我都去咗幾年啦，基本上由第一年開始。咁我嗰時，我記得嗰時我係寫緊我嘅 PhD 論文，咁即係或者可能即係當然啦，冇人會記得我 PhD 論文寫咩。咁我嗰時係寫香港年輕女同志嘅一啲情慾同埋身份嘅一啲認同咁樣嘅形成。咁我嗰時就去做 field work 嘅，即係我嗰時去拼多去做 field work 研究我哋啦咁。 係研究我去 Idaho 啊，去 Pride 啊，即係全部可能去做一個田野嘅觀察咁樣去認識下，即係究竟喺依一個嘅活動裡面，其實 LGBT 族群所 present 嘅嗰種 inclusive。是怎樣的呢，或者裡面的 lesbian identity 或者不同的 LGBT community LGBT community 不同的一些成員，其實他們怎樣看對方又怎樣看自己呢？那我那時候 去看這件事，而我初初開始當然是第一次啦，即我不是批評教授啦，當然不是批評教授，但我第一次去那個感覺呢，我自己作為一個咁我個當時個身份係女同事啦，或者係一個 bisexual 嘅人啦。咁我去嗰度，然後我去，咁但係我同時係一個香港人，我同時係一個華人，我同時係一個年輕人，我同時係一個可能我可能你當我係中產家庭嘅一個背景咁樣。咁我去到嘅時候，其實我會有好強烈嘅感覺、就是，就係啊，嗰、那個活動唔係我應該喺度嘅，或者我嗰、那個可能我亦都能夠想像有部分我嘅受訪者，或者可能部分在場喺度都。同樣分享呢一個空間嘅人咧，其實佢可能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呢個地方係屬於某一啲人，或者呢個地方係某一啲人 offer 俾我哋嘅。咁呢一個感覺都，我諗相信即係可能每一個地方做 LGBTQ advocacy 嘅，都會知道佢裡面即係所謂 LGBTQ community 即係所謂 LGBT 四個字或者 LGBTQ 五個字，其實佢哋裡面都會有一個。拉扯啦，就會有佢嘅拉扯，同埋會有佢究竟邊個喺嗰個活動裏面會有比較多嘅話語權？咁呢一個係我相信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做咗 LGBT advocacy 咁耐嘅人，即係你會有你自己嘅體會。 呢、這個永遠都係沒完沒了嘅一個即係 argument 嚟嘅。 係啦，即係或者係一個我哋要處理嘅 tension 啊，即係嗰個係嗰個我哋需要處理嘅 tension。即係正如可能女性主義者有好多年嚟其實都處理緊一個 racial 同埋一個 class 嘅一個問題咁樣。咁我嗰時就去到嘅一個好強烈嘅感覺，而之後嗰個感覺係更加強烈嘅。咁當然我自己亦都之後由嗰度開始，我做多咗好多 advocacy， 參與多咗好多唔同嘅 NGO， 而我明白嗰個係某一個必要嘅面向嚟嘅，嗰係一個必要嘅。 必要的 face 嚟嘅。咁而或者甚至乎有人形容，可能我同 Vera 同 Chantel 做嘅女人节咧，其实佢就话你咪当你自己系女性主义嘅拼多咯。咁即系嗰个系一个可以同 mass 可以同个可以同大众咧系有一个互动，而让大家感到安心嘅一个形象啦。咁样咁嗰系一个让人感到安心嘅空间同埋活动。咁而我觉得一样嘢系好嘅，因为即系个 hard advocacy 啊、lobbying 啊，即系一啲即系争取嘅一啲嘢，可以系一个面向。咁但系一个 welcoming 嘅 face， 咁嗰个系一个 statement， 但系同时一个 welcoming 嘅 face。 因为我哋从来都觉得咧，其实唔系一个面向去取代另一个面向， 系系绝对系绝对系， 各个面向都要有啊。 系啦，就因为但系针对紧唔同嘅一啲， 大家 唔 应该 觉 得系 competition， 而系 complement one another， 互相补大家嘅不足。 系， 即系我哋由 day one 开始，我谂由八年前开始做呢个拼多咧，我哋觉得就系话我哋唔系要做另一个 gay pride。而我哋希望嗰個面向咧，就係更加多 LGBT 以外嘅人。咁所以咧，好早期已經有啲人話：，唉，你咁嘉年華嘅，其實我哋嘅定性就係要做一個嘉年華。 係， 因為你只有係做一個嘉年華會嘅氣氛，你先至可以面向去吸引到咁多即系 LGBT 以外嘅所謂嘅大眾啦，唔同嘅面口啦。 係無論佢純粹係想嚟攞贈品，或者佢想嚟食你啲漢堡包。 但我覺得嗰啲都冇問題㗎。如果你想開心心，即係嗰一日嘅嘉年華咁樣。 你想嚟放狗 咁樣？但係當然咧，嗰、那個亦都可以係一個 base 嚟嘅。即係其實係一個點講咧？一個糖衣嚟嘅。咁希望憑呢個糖衣吸引你嚟嘅時候咧，你可以拎到糖衣以外多啲嘅養分走。呢、這個就其實我哋由 day one 嘅目的啦，唔知道成唔成功啦咁樣。 係咁，我覺得依樣嘢係成功嘅。咁但係我當時可能我自己對於即係。Focus 或者對於 NGO 的運作，好像剛才你說，可能我比較跌入一個傳統的一個 competition 的心態。當然我自己有一個即作為一個 academic 的一個 concern 的，就是會不會依一個面向或者依一個的 approach 是比較 prominent 或者取得一個好的成果之後，會不會是即加強了我剛才說的即是裡面的 dynamic 的不平衡啊，或者是某一個大家覺得依、這個路線就比較適合了，不如我們現在就不要做其他那些沒那麼受歡迎，或者我們即這麼多年來十年二十年來都有一些唯唯唯的做法。那我那時是有這個擔心的。但是咁我即係當然，我就頭先話俾你聽，我個感覺，我覺得嗰個唔係我嘅一個地方，而我見到裡面嗰、那個即係無論係一個種族啦，無論係一個階層啦，無論係性別嘅嗰、那個張力量到我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咁可能我中間係有即係有冇去到嘅咁樣。咁但係到即係早兩年，可能你哋邀請我去介紹我個組織啦，咁好地讓到女人節有更加多人認識。到今年你請我去做一個 talk 嘅時候咧，咁我去翻咧，咁我覺得個感覺就已經係真係。幾年嚟變化得好大，就係當然一就係你越嚟越請得多啲我哋啦，咁多啲我哋就梗係好過少啲我哋啦，係咪先？ 係。 咁但係另外一樣，即亦都或者有多啲我哋俾你去請嘅時候咧，咁當然係非常之好嘅事。可能即係當時你哋主要集中，其實可能淨係一啲好國際大嘅公司咧，佢哋先會有一個意識去支持依樣嘢。但係即幾年落嚟，其實好快大家就已經 pick up 到，其實你無論佢係因為 buy pink money 定係其實一個國際嘅趨勢，就已經係即同志基本上就係人啦。咁你基本上同志嘅權益就係人權，咁依個佢哋好自然就支持咁樣。咁依個世界依幾年都變化得好快。咁但係去到。我今年去的時候呢，咁我自己其實係幾鍾意一個室內嘅 setting， 因為嗰個空間好分得好清楚，而分得好清楚嘅意思唔係話某一啲比較受歡迎嘅嘢就會喺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唔受歡迎嘅嘢就去咗一個好奇怪嘅一個角落頭，咁可能因為即係空間有限啦，而係大家都有自己嘅一個空間，讓到需要嘅人可以去嗰度去接觸到佢哋即係想得到嘅嘢咁樣。 嗱呢、這個咧，我都係我一個即係幾強烈嘅感覺。嗱咁我即係最主要要做即係 finale 嗰個 concert 啦，我要喺台上面。 好睇啊個 concert by the way。 啊多謝啊啲 cast 其實係佢哋好努力啦嚇，即係真係每一個都 deliver 啦。OK， 咁而我都有好強烈嘅感覺，因為我做咗咁多年咧，作為搞手咧，即係搞户外咧，已經有隻即係個感覺就係話，拼多應該要係咁噶啦。 老啊！ 但系今次我哋有少少其实系被逼噶嘛，要入室内噶嘛。 啊啊、 但我做完个 finale courses 之后咧，我觉得好唔同啊！因为咧，其实以往喺室外咧，就算系几个万人空巷都好咧，你觉得嗰件事咧系散散地嘅，因为太多嘢喺同一个 area 发生，而个 area 都大得好紧要。但系突然间你一个千二人嘅室内嘅 concert 嘅时候咧，好聚嘅嗰个感觉。 系啊，好 聚。聚到就系因为其实我哋虽然喺个 concert 咧，但系其实我哋。如果你細心睇咧，我哋唔係淨係想係個 entertainment 嘅 concert 嘅，我哋喺中間希望可以滲到多啲即係其他不同 LGBT 嘅議題同埋意識落去啦。當然係一隻比較深入淺出啦。 同埋你播嗰個片咧，開頭嘅時候咧，嗰、那個播得好詳盡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嘢。 係啦，但係播啲片，我哋要講嗰啲 message 嘅時候咧，大家喺嗰個 setting 裡面咧，佢哋一 定要好專注咁睇。 因為平時又有樓、又有天空，又有太陽又好曬。你知唔知我試過咧去咧，即係過幾鐘之後咧，我已經即係唔知老人家咧成熟女性咧，即係我已經開始有啲中暑啦。嗰日就想翻屋企啦，跟住就覺得好熱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喺個冷氣嘅地方咧，即係一個作為一個成熟嘅女性，我就覺得非常之好。以後應該係即係以後都有一部分喺室內。你唔好再搞我啦！我相信你哋我哋嘅 community 裡面都有好多人有。 係，我唔係咁，我哋即係嚟緊都有個 debrief 啦。但我都諗緊啊，原來室內嘅環境搞拼多咧。其實可以係一個 option， 另外一番風味。 係啦，但會唔會日後可能係變咗即係一個mixture，、嗯、可能有部分嘅即係活動性，即係適合喺室外嘅、嗯；有部分嘅就可能係室內嘅、嗯。即係我甚至諗過一個提議啦，即係未知係咪可以實行啦。我個 finale concert 就喺室內咯、 嗯， 都可以係一個 option 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不斷去變啦，同埋希望可以即係即係其實我哋喺八年裏面都不斷喺度改進之中啦、嗯啊、即係都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啦。咁希望我哋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咧，係樣嘢都有啲。但係我哋即係最強調就係話、 啊， 希望大家嚟一個好 wholesome 嘅 experience。 係啊，就關於個 wholesomeness。我想問咧，因為我之前都掛住做 field work 啦，咁樣咁我就想問咧，即係話嗰啲 talk 啊或者放映咧，其實喺以前即係過去嗰八年嘅即係拼talk裏面咧，其實個比重 係 點樣 的？有嘅係有嘅，其實只不過因為以前就喺嗰個大草場仔西九、 哎。我記得唔係、嗯、我記得嗰次係我有一次做。個台咧係冇人嚟，同埋差啲曬到死咯。得我哋四個人坐喺度傾，跟住之後就黑咗咁樣咯。前面得五個人咁樣。 係嘛？咁所以以前即係所有嘢都喺室外做啊。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個場館太大嘅關係咧，有啲人 miss 咗就係 miss 咗咯，唔知道察覺啊，原來有啲咁樣嘅嘢咯。有啲人見到有 corporate booth 就覺得，咦冇 community 嘅、 啊。 有啲人就去 community 就攞唔到 corporate booth 送嗰啲禮品咯，又投訴咯咁樣。咁所以係好散咯。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最大個分別咧，就一來可能係去咗室內嘅時候有人際限索啦，而另外一樣嘢咧就正如好似頭先提過咧，就係、是、話因為以前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嗯、我行過有興趣就坐低聽，但係今次好多時候，譬如睇戲啦、去 talk 啦、去 concert， 其實你係要搶飛啊嘛，同、 嗯、 埋要攞飛啊嘛，咁即係其實有一啲嘅會覺得就係、是、我咁辛苦攞咗張飛，我一定要去睇，又或者可能你真係對嗰個 topic 係好有興趣嘅時候，我就預先入去即刻搶嗰張飛啦，咁就變咗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咧，就係唔係好似以前嗰種嘅模式咧，就係、是嗯、啊我突然間對呢、這個題有興趣，或者望一望隻手錶啊，好似一點鐘唔知喺邊度有，我嚟去揾啦。即係有少少 揾唔到㗎， 因為好大嘅地方 啦。 我覺得今次嗰個形式咧，其實就會 create 咗一個好清晰嘅流程啊、嗯。即係你去到你就會好清楚啊。我而家先去樓下啊玩下檔攤先，跟住咧我就上去睇下唔同嘅 booth， 跟住咧入去，咦再有一啲 workshop， 好啦，跟住之後就有一個大嘅 concert，、嗯、即係嗰個感覺咧就好似會有一個 flow 俾你啊，你要做咩？做咩做？那個感覺咧就好似好似聚焦啲啊， 同埋好似有由淺入深啊，即係好似咧由下面玩就可能一個即係 warm up 嘅一個嘉年華形式啦、 嗯。 一上到去已經可能係比較一啲，即係唔好話嚴肅啲啦，即係可能係比較貼身啲或者比較深入啲去討論一啲議題，然後再去聽嗰啲咧，都好似係即係除咗你頭先講話係有一個流程之外咧，即係個由淺入深嘅都好似令到個人 warm up 咗，唔會話之前又聽一啲好正經嘅嘢，跟住就見到人哋柴犬行過喎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入到嚟大堂，好多 corporate 就派好多好吸引嘅即係禮物俾你啊，有少少表演啊，咁、 嗯、 但系再上到六楼嘅时候咧，就开始真系 community 啦，我哋不同嘅组织去介绍自己啦、嗯，即系好似真系好似 step by step 咁咧，让你真系可以深入了解我哋即系平权嘅组织里面到底其实个运作系点啊，有啲乜嘢 service 其实系 provide 紧啊，咁、 嗯 然后再入去咧就可以睇到啊，而家即系新一代嗰啲 Ping OL 佢哋嘅演出啊，咁样又好用心啊，咁样虽然唔知道佢哋边个，但系觉得啊每一个上去咧都几有特色啊，同埋。每一個都當正自己係巨星咁樣咧，好有信心咁表演，又幾有趣。 其實好嘅，係 好 嘅， 好嘅，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總之，我哋都係累積每一年嘅經驗啦，亦都睇住個時勢點樣變啦。咁、嗯、希望可以即係做一個係真係令到唔同階層嘅人咧，可能佢哋喺自己嘅社交圈子裏面咧，從未試過喺個咁公開嘅場合裏面咧，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即係同志朋友嘅。 嗯。 咁而佢一嚟到嘅時候，就擺明哇，原來周圍都係。 嗯。 咁然後大家都係。即系完全冇戒心咯。 有 B B 展 啊！哎，好多小朋友啊，系见 系啊，隔篱有 B B 展，同有一个即系儿童数学展，跟住、 啊、 我话一流。 系入埋我哋数啊！ 一流嚟， 过埋嚟一过埋嚟。 唔系，同埋有啲人行错咗咯，即系有啲人行错咗，见到个行得好长，跟住、 啊、 有啲波波，跟住就行。 行咗入嚟，跟住我覺得呢個一流嘅教育， 係啊， 同埋有知道話有得畫面啊嘛， 係啊， 有得畫面嗰陣即刻係有啲唔關事嘅人走咗嚟畫面嘅， 係啊，因為我哋啲義工係擺咗好多心機啦，希望可以揾唔同一啲即係 arts and crafts 嘅，佢哋真係義工嚟嘅，我哋最多係俾翻一啲即係 material 嘅錢咧，咁你畫面你嗰啲咁嘅 painting 油彩都要錢嘅，唔等於佢即係出埋豉油出雞俾咩？係咪？咁所以即係好用心，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真係喺一日嘅同樂日裏面咧 ，at the same time 亦都。即係知道同志係乜嘢嘅一回事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真係都要再賺一賺咧，即係今年六樓嗰個位置咧，我覺得係因為即係平時咧，因為始終所有嘢擺埋喺同一個平面上面咧，讓到可能同志組織自己都 feel bad 啦。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都有幫過手朋友嘅 booth 就係、是，哎呀 corporate 嗰邊就好多人排隊，然後呢邊就冇人過嚟睇啦。咁但係今次就係上得六樓嘅人咧，其實佢真係知道自己睇緊啲乜嘢，或者係佢真係有一個空間係專注俾佢哋。可能其實係有啲深入啲嘅問題可能要討論，有啲其實可能我真係對呢個議題有興趣有認識。或者不認識，我要問一問喎，咁樣所以今次依一個嘅空間嘅分野，或者讓到NGO 咧有一個自己嘅空間、獨立嘅舞台咧，我係好 appreciate 嘅。 係，咁啊多謝啊 Sonia 你寶貴嘅意見啊！轉頭一點鐘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再同阿 Sonia 講下今年嘅拼多咧。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有小型貨車發生炸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受傷。爆炸發生喺喀布爾市郊一個什葉派穆斯林社區。有目击者说，当时坐在车上面，见到前面的车发生爆炸，并且完全烧毁。一名目击者说，现场附近有一个塔利班检查站，之后亦传出枪声，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干燥，日间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以下。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广东沿岸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狗狗一兴奋就赖尿，点算好啊？ 这个情况显示狗狗情绪起伏方面不太懂得自制，可以用引导式的方法帮到它。 想知道这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一点新闻之前咧，我哋提过啦，拼搭咧就喺10月31日嘅时候就举行过啦。咁然之后咧，喺我播紧新闻嘅时候咧，我哋系有一个少少嘅讨论嘅， 唔系少少系热烈， 非常激烈， 比咪前系更加热烈嘅一个讨论。 系啦，而呢个讨论咧系直接咧喺直播室咧，将我哋咧系好似咧摩西分红海咁咧，划分咗两班人啊！ 講緊咧就係因為喺個拼多嘅 concert 裏邊咧，原來大家睇台上嘅 artist 咧係有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嘅，同埋個喜好原來都幾唔一致嘅、哦。 嗰個南緣北切就係不過原來 lesbian 去睇男人同呢個 gay man 睇呢個男人咧係唔係同一個男人嚟嘅咯。系哇，个口味系南辕北辙到咧。OK， 我哋再次介绍我哋嘉宾吓、就系呢一个性别研究学者啦，同埋呢一个女人节嘅策展人啦。OK， 就咁就系呢个 Sonia 嘅。 Hi， 亦都系有份喺我哋今年即系转型去到室内嘅，即系拼多里面咧系帮我哋即系主理啦，同埋主持其中一个 forum， 就系讲呢个boys love。 Yeah。咁我咁頭先就講話，即係分咗兩邊啊，咁我又唔係淨係代表 lesbian 嗰邊嘅，咁我本身就係一個 pansexual 嘅人啦。 係你代表曬啦，你 pansexual。 我代表曬，梗係代表曬啦，得你。 所有界別啊，你都有份啦，而家 一人 咩你？ 一人 LGBT community 我哋嘅。 你一人代表六票咁樣， 一人代表六票。咁我就發覺啊，原來我同 Tina 同你哋兩個嘅 taste 係真係完全唔同嘅喎。 係啊，你哋不斷喺度話，哇 ，Manson 真係好得 ，Manson 真 係 好得咧。嗱，我第一次喺個大氣電波上試愛Manson， 如果你聽到就太好啦。 咁但係我同阿 Simon， 雖然我哋作為 gay man 啦，咁但係我哋對於男人嘅口味都有啲分別嘅。但係明顯地咧，同 lesbian 咧，哇，嗰個咧視野真係好唔同啊！我哋都覺得 Manson 好有才華， 所以 但 係 咧，我覺得大部分 gay man 咧係對於 Manson 冇。好深入嘅性幻想嘅， 因为嗰陣時佢参加全民造星嗰陣時咧，佢係同阿 Zeno 两个係一 pair 咁樣就做咗一个係啦固定軒。其实两个咧，我係鍾意固定軒多啲嘅， 係啦， 即係相对我觉得佢即係对我嚟讲啦，即係 no offense， 但係我就觉得阿 Zeno 就 kill， 即佢嗰个形象係 appeal to 我多啲囉。我覺得 Manson 的感覺咧就即係首先第一，我就對長頭髮的男仔咧稍為冇咁大興趣。 因為我對長頭髮男仔非常之有興趣，大家識得我男朋友就知啦。 但我想講咧，我爸爸都係長頭髮㗎。 OK， 係。 咁所以咪都夏小星咁嘅頭咯。 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再留須添㗎。 係啦，咁跟住我哋頭先咧就亦都有討論到啦，即係如果喺台上邊咁啊，比較 prefer 咩咧？我發覺 gay man 咧對 Tyson Yoshi 咧嘅反應係最熱烈嘅。 尤其是唔著上身衫嘅 Tyson Yoshi。 嗰日佢有著啊，佢冇。 佢嗰日冇除咯，所以 唔夠凍，唔 係 嗰日唔夠熱，嗰日唔夠。 所以我咪就 太錫身啦，大家都。 我咪就喺社交平台見到最多嘅留言同埋 reply， 咪就係點解佢唔除衫嘅今日？ 嗰日風火雷電就除咗，咁跟住唔風火雷電。 係咯 ，Anson 都嚇好保守啦，佢當日 係 挨極都唔肯行多步啦， 叫佢 show 一點都唔肯， 冇辦法啦。 嗯， 係啊，咁所以原來哇口味真係好唔同嘅喎。 咁亦都賺就係你哋竟然請曬全部人都中意嘅全部人翻嚟咯， 咁咪好咯， 係啊， 乜嘢都有嘛。 即係如果淨係你哋喜歡嘅業務，我哋喜歡或者淨係我哋喜歡冇你哋喜歡咧，咁就唔夠多元啦。 係啦，咁同埋同我諗即係香港樂壇咧個轉變亦都有關係嘅。你見到香港樂壇咧近呢一兩年咧，反而係 major 大 major label 以外嘅啲 artist， 即係所講係獨立樂壇嘅 artist 咧，個跑曬出嚟嘅。咁你先發覺，由於係 independent 嘅即係 production 咧，於是乎咧同呢個 major 唱片公司嘅思維係其實非常之唔同。因為 major 唱片公司贏開嘛，咁贏開佢哋有個 format 噶嘛，咁然後因為贏開嘅關係，哇！即係以往咁多年都係無往而不利啊，佢哋嘅公司係唔會變嘅，佢點去做一個 artist， 點去 market 一個 artist，覺得咩 artist 先至有乜嘢 market 咧？佢係覺得呢條係金科玉律嚟嘅，咁但係 independent 嘅意思就係因為獨立啊嘛。我就係要同 major 唔同，我先至有我的生存空間啦。但反而近呢一兩年，亦都可能因為成個即係局勢都好唔同啦，大家係想求新啦，亦都覺得係一個年代嘅交替啦。咁令到呢一班人湧曬出嚟啦，然後個個咧，我最中意就係三尖八角，乜都有。 係， 咁咪好咯。其實一個真正健康樂壇，亦都係等於一個真正健康嘅社會同埋世界，就係應該乜嘢都有嘛，係咪先？係 因為你頭先講到咧，就話即係傳統呢個娛樂工業啦，即係我哋話即係影視音樂咁，其實即係都可以計劃呢個成個即係香港傳統嘅娛樂工業咧。其實近年係有一個好大，即係我呢個媒體學者上身，下次你應該請阿 Sam Chan 嚟入面。Of course， 咁但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咧，其實你頭先講到嗰個公式化咧，就係即係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可能一路之前都係一個包裝，同埋其實你唔係真係好認識佢作為一個人㗎。佢就係、是、啊，可能一個公司去即係接觸到呢個 artist， 發掘到呢個 talent， 然後就俾一個形象佢，然後就跟住公司即係 design 嘅路向去行。 係啊，同埋個都要乖乖仔、乖乖女。 係啦，即係可能有某一個即係好難、好傳統或者好典型嘅一個即係性別嘅一個形象，佢需要 fulfill 嘅咁樣。咁然後可能佢嘅個人嘅嗰、那個。 個人的嗰個獨立意識啦，或者可能其即係對於佢真實人生的嗰個理解咧，其實係比較少，即係佢睇落唔似一個真嘅人。咁、但係可能其實即係近依五至十年咧，其實我哋即係因為社交媒體啦，即係每個人對於其實點樣去接觸或點樣可以認識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好個人嘅媒體個人嘅渠道。而嗰個其實係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娛樂產業或者其實所謂而家嘅 PR marketing 咧，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個人化嘅經歷，佢讓到你覺得佢係你嘅朋友。 係啊，而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自己人嘅觀眾，或者一個樂迷先算，我覺得更加可喜嘅現象咧，就係好多嘅新人啦嚇，佢甚至完全冇任何 track record 咧，佢哋已經好願意去玩性向嘅模糊同埋曖昧嘅，即係嗰樣嘢先勁啊嘛。以往唔係嘅喎，以往 major 唱片公司我投資咁多錢，哇！你個 artist 走出嚟亂講嘢，你試下講下自己嘅。即係私人嘅性向啦，稍有疑點嘅話咧， 或者好似就 Andrew Garfield 嘅一個下場咁樣， 就好似你嘅 career 即係半隻腳已經踩入墳墓噶啦嘛。 嗯嗯嗯 但係而家話俾你知，個遊戲規則唔係咁咯。哇！你玩曖昧啊，男嘅女嘅都癲咗啊。 係啦，就一流啦咁樣。咁係嗰個experimental 嗰個空間大咗，或者係其實啊嗰樣嘢可能或者本身咧，即係其實都翻返去我哋頭先你哋一開始講話，即係一啲好大嘅 franchise 咧，其實佢哋即係如果係一個大嘅娛樂公司，佢有嗰個 investment。其實他哋即係好簡單，你就係想全部人都中意食，咁全部人都中意食，或者你大部分人都中意食咧，其實你就好容易去跌入咗去擁抱一啲，或者去代表咗一啲最傳統或者最你 perceive 嘅大眾嘅一啲價值，而就唔會去 take risk。咁但係可能比較小型嘅公司，其實可能佢本身個 investment 已經比較細咧，其實佢自己揾到自己個 niche 已經夠食㗎啦。咁所以可能亦都可以讓到佢哋更加比較夠膽去試唔同嘅新嘢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頭先我哋講開有關即係趙婷啦，即係拍呢一個 Eternals 啦，我覺得 Marvel 咧，我都要加啲分俾佢。有機會啊，可能今次咧，即係 Marvel 呢一套戲咧，喺商業上面咧，即係其實可能係一次災難嚟嘅。聽講又冇咁災難嘅，但係亦都唔係話即係佢哋另外一個高峰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又係贏開啦，贏開十幾年啦 Marvel， 然後突然揾阿趙婷去拍一套咁多元種族、咁多元性向嘅一套，甚至即係其實。佢哋係唔理，即係嗰啲即係吹捧開咧，有關 Marvel 即係 comics， 你知嗰班 die-hard fans 咧係好勁，喺網路世界裏面好勁嘅 troll 嚟㗎嘛。 即係 Captain Marvel 就已經俾佢 troll 咗啦。 係啦，佢嘅勢力可以好勁㗎嘛，但係都唔理佢哋，然後照樣咁樣做。即係我覺得佢咧就覺得，我就算票房咧滑鐵盧都好啦，我其實 係唔會滑鐵盧，因為 又唔會咁滑鐵盧啦，未必係最好，但係起碼佢哋覺得用呢一招咧，佢擦靚咗佢個 brand 啊， 佢個卡差唔多有一隊足球隊咁多人喎，大佬，唔會滑鐵盧嘅，所以 係啊，十幾個啊嘛， 係啦， 所以我都明點解可以兩個半鐘頭嘅即係故仔裡面可以交代咗咁多人物嘅故事嘅。 但係或者可能我頭先補充少少啦，咁我嘅角度就會比Brian skeptical 少少嘅，因為其實即係MCU 啊或者呢啲咁大嘅 franchise， 佢起用一啲新嘅唔係好知名嘅導演，或者起用一啲即係可能種族啊上面比較或者唔係拍開呢類型電影嘅導演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佢之前都係用啲，因為基本上佢有一個技術已經差唔多成套戲有好多場面已經 design 咗，你只要出嚟 execute 就得㗎啦。咁但係佢當然每個導演嘅取向唔同，即係例如李安取向嘅 Hulk 或者係即係趙婷，因為佢拍開 Nomadland， 其實佢 explore 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佢去拍Eternals， 或者之前一個揾咗一個亞裔背景嘅去拍上戲，咁其實即係佢係有，但係佢全部都係新嘅人，甚至。可能我哋即係你睇佢演員，其實即係今次《永恆族》其實已經係一個好犀利嘅嘗試，就係因為佢用咗好多一線嘅明星，即係本身已經非常之出名。但你諗下睇下上戲，你睇下Ant-Man 或者睇下其他所有嘅演員，或者甚至 Robert Downey Jr. 其實佢喺 Iron Man 之前，其實佢好多年冇拍戲，因為佢俾人 blacklist 咗好多年，因為酗酒，因為吸毒。咁所以其實或者 Tom Hiddleston 其實 Loki 真係佢一個第一個大嘅角色。佢嗰時佢即係其實 Marvel 係好善用一啲新嘅演員，因為佢冇包袱，而佢將佢捧成一個即係一套戲就已經將佢捧成國際級嘅明星咁。 所以大家要記住咧，第一套 Iron Man 你講得啱嘅，嗰陣時起用呢個 Robert Downey Jr. 咧，大家都覺得哇，你咁有膽量啊 ，risky 嘅 係嘛？佢簡直是一个计时炸弹嚟噶嘛！之前咁多酗酒啊、吸毒嘅一啲 bad PR 喺片场里面完全系不受控嘅一啲 bad PR。你起用佢做主角，仲第一次系拍呢个英雄片。其实嗰一次嘅 Iron Man 第一集咧，其实系 Marvel 嘅豪赌嚟嘅，哇！就赢得咁漂亮，劲。 咁所以佢以后咧，其实佢都有好多，甚至乎即系近年我哋觉得即系所有即系近年一线嘅男星，可能即系或者系之前喺 Twitter 上面好红嘅所谓嗰个 Four Crisis 咧，其实全部都系咁样捧出嚟嘅。 是啊是啊，我哋所講嘅 Four Chris 係邊四個咧？因為好多 Chris 噶嘛喺呢個 Marvel 嘅世界裏面，Chris Pine 就係來自 Star Trek 啦。OK， 咁當然係 Chris Evans 啦，美國隊長啦，仲有Chris Hemsworth 啦， 多 啦雷神啦，仲有邊個啊 ？Chris Pratt， Chris Pine 係。 Chris Pratt 同埋 Chris Pratt 就係呢個 Guardians of Galaxy 咧、 yes. ， 即係主演 Star Lord 嘅角色， 或者係即係侏羅紀嗰陣咁樣。 係啦，佢近排好多新聞，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非常之多。 嗱，非常之多。其實咧，都大概唔知一年前度啦，其實已經係登過一啲 LGBT blog 嘅，即係啲新聞嘅，喺、啲 bad PR 嘅。咁就係因為咧嗰陣時咧，其實就 Elliot Page 就走出嚟咧指控話 Chris Pratt 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宗教嘅狂熱分子啦。咁同埋咧，佢咧經常侍奉啦，又或者經常捐錢嗰、那個嗰、那個 church 咧，就係一個惡名昭彰叫做 Hillsong Church，、就係一個反同嘅教會嚟嘅。咁、又都不特止、 我想你講，我一陣有少少背景補充。 仲不特止、就係好多人都發現咧，就係其實喺 Chris Pratt 咧，佢喺呢一個 Twitter 世界裏面咧，佢 like 嘅嗰啲人咧，好多一啲恐同嘅政客啦、，Republicans 嘅政客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長久以嚟咧，大家都覺得喺呢個 Marvel 世界裏面有咁多個 Chris 咧，呢、這個咧係最唔受歡迎嘅 Chris。 係啦 ，Worst Chris 咁。 Worst Chris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都幾搞笑嘅，即係因為之前就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大家撞面撞样撞名咁样，咁即系大家都系个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啦，咁就突然间就讲话，哎呀好多 Chris 啊，咁究竟点样 rate 嗰四个 Chris 咧？咁样，咁就即系讲阿刚边系个 worst Chris 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喺你头先讲话系 Elliot Page 咧，咁个 Elliot Page 嘅嗰、那个。即係對佢嘅一個 criticism 咧，其實係 follow 佢喺一個即係一個 night show 嗰度去講關於佢個信仰生活咁樣。咁我覺得依一個對佢嚟講嗱，即係我會話啦，嗰、那個唔係一個最公平嘅一個，即係如果只係講話佢係一個宗教狂熱分子，我會話唔係對佢最公平嘅一個指控嚟嘅。咁點解咧？因為 Justin Bieber 同埋 Kim Kardashian 咧，其實都係 Hillsong Church 嘅一個信眾嚟嘅。咁當然 Justin Bieber 其實一兩年前就已經離開咗，已經甚至公開聲明，其實佢已經唔再係嗰個嘅 affiliate。甚至會講話，即係指責其實嗰度嘅一啲領導人啦，即係嗰度嘅嗰啲牧者啦，其實係即係用自己嘅，即係用自己個地位去讓到自己係得到一啲名利啊，即係財富啊，咁即係甚至基本上其實就係變成咗個明星教會咁樣。咁佢就唔係好認同呢、這個。咁而家 Justin Bieber 同埋佢嘅妻子 Bailey 咧，Hailey 咧已經唔係佢哋嘅會眾啦。咁樣咁，但係 Chris Pratt 好似 Kim Kardashian 仲係佢哋嘅會眾嚟㗎。係 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你話啊，佢係咪只係一個宗教狂熱分子咧？咁樣咁呢個係一方面啦。咁但係你話頭先佢加埋佢嘅 track record， 加埋佢可能話大家覺得其實佢係厭女嘅，或者佢有啲好傳統有毒嘅一啲男性氣概嘅一啲相信，甚至乎咧，其實嗰時咧點解 Twitter 上面壓到性話佢係一個 worst Chris 咧？係因為佢嗰時佢棄養寵物咯。 哦，係咩？呢、這個我就唔知喎，呢、這個小插曲。 你就知道作為一個 cat lover。 其實基本上我諗任何人聽到咧，你係唔養你自己？喂，大佬，屋企人嚟嘅喎，你個小動物。咁然之後，你無論因乜嘢理由，你唔再繼續同佢生活嘅時候，都係一個罪嚟嘅嘛，我覺得。 係啦，咁啊嗰時咧，咁佢就係嗰時佢有一隻15歲嘅貓，咁嗰只貓就非常之老嘅。咁我記得嗰只貓係一個退休嘅電影明星嚟嘅，即係佢係個拍過戲嘅嗰只貓。咁佢嗰時就應該係同阿。Anna 佢之前嘅妻子咧，系啦，佢嘅前妻咧就係準備生小朋友咁，跟住然後佢就話啊，咁我哋就唔能夠再養呢只貓啦。咁同埋嗰只貓嘅脾氣好差啦，又亦都因為身體老嘅時候咧，就需要好多照顧。咁佢就擺咗喺自己嘅社交媒體上面，就話有冇人要咗只貓佢？嗰只貓好煩定唔知咩成咁樣。咁然後就即係引起有好多人嘅攻擊，就係、是、dead cat sorry， 就係即係 Chris Pratt 就係一個非常之差嘅 Chris， 因為佢棄養寵物咁樣。咁當時就係有一樣嘢，咁即係人哋就話佢有冇搞錯你棄養寵物，跟住佢仲要即係態度很不好咁樣就覆咗佢咁樣。咁嗰時就已經係佢第一個呢個惡。名超住嘅一個 moment 啊，咁樣咁之後就 Elliot Page 就 call him out for supporting 一個 即係 anti LGBTQ 嘅一個mega church 啦，咁樣咁或者可能大家對於即係點解即係對於嗰個宗教狂熱，或者點解對於嗰個 church， 點解大家都可以講得出嗰個 church 個名，甚至乎或者頭先講啊 Justin Bieber 又係嗰個信眾，或者 Kim Kardashian 又嗰個信眾咧，我諗呢一個喺香港可能比較難啲明白嘅一個 concept 就係咧，其實美國係有好多所謂嘅超級教會，咁超級教會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佢每一次出席 meeting 嘅會眾咧。是超過2000人，甚至乎 真係財雄勢大， 最多嘅其實是段萬人計，其實他哋是有一些很大的 stadium 是去進行他哋的崇拜，或者甚至乎一個細啲嘅已經係有成4800人。咁呢個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很多大部分的地方其實是一個無法想像。甚至我記得好似啱啱我睇到 Nigeria 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唔知有一個嘅 mega church 嘅一個會堂是每一次可以裝10萬個人。即係佢一個10萬個人嘅一個圓拱形，好似一個小巨蛋或者係大蛋嘅一個即係有一個 congregation 嘅一個地方係，即係佢嗰個勢力係非常之大，甚至乎嗰、那個Hillsong Church 本身係澳洲嘅，但係佢好似好多嘅 mega church 咁咧，其實可能喺世界上好多嘅國家都會有好多嘅分會，而 特別是這一種的 church 或者 Hillsong church 這類的 church 其實它的 marketing 是很犀利的。 是啊，咁而它們背後呢，其實因為有很多啲真係好右翼、好傳統，甚至係非常之恐同啦嘅一啲 position。咁最主要喺美國就係即係共和黨嘅即係成員啦，喺背後撐腰啦，同埋即係喺 financially 咧，亦都係 support 好緊要。你諗下，即係個會眾同埋佢哋每次搞一個 event 係幾萬嘅時候，哇！佢哋散播嘅恐同言論咧，嗰種嘅殺傷力，嗰種嘅散播仇恨咧，係好得人驚。 同埋佢哋用咗啲好聰明嘅包裝啊，就係佢而家嘅一啲恐同嘅一啲組織咧，其實佢已經唔再話喺個網站度寫住我們不歡迎 LGBTQ people， 佢甚至乎話 I we welcome all people， 或者佢就講話我哋係支持所謂嘅主流認同嘅一啲基督宗教嘅價值，而佢。他們都用個包裝非常聰明。 你知道 Hillsong Church 最出名的就是 Songs， 他們很出名是一些即 Christian Music 這樣、即 Christian Music， 然後他們是用一些可能即是很 Hip 的風格，即是可能 Shoegaze 或者可能有些即可能 Hip Hop 的風格，是讓到其實大家是非常之容易，特別是年輕一族是非常之能夠容易接受。他們就每一次去開 Concert， 好像每一次他們開一個報道會其實好像就開 Concert 這樣，所以讓到他們的 Message 是更加能夠無遠佛界地去散播，同埋佢哋亦都會即係好著力去招收好多明星嘅會眾，讓到佢哋自己喺 social media 上面嘅曝光率亦都非常之高咯。 係，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此消彼長嘅。而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即係似乎呢一啲咧隱藏咗喺背後嘅咁多即係反同嘅惡勢力啦，好似冇人知道啦，但係佢係繼續喺度革命之中，係繼續喺度製造緊一啲紛亂啊，製造緊仇恨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互聯網咧，即係當時其實最近 Chris Pratt 咧，即係無啦啦，好似因為有兩個大嘅 studio 咧，係分別前後腳係揾佢做配音啊，啲動畫嘅配音 ，Mario 同埋加菲猫 系啦，然后跟住咧，哇！成个互联网咧癫咗咁样咧，就个个提出话，点解要揾阿 Chris 啊 ？Chris 系四个 Chris 里面最不受欢迎的 worst Chris。然后佢做过咁多恶名昭彰嘅嘢。咁而最近亦都有单嘢啦，就因为佢无啦啦系，因为佢前妻就 Anna 啦，咁佢有个新嘅妻子啦，同佢一齐 就系阿罗 斯 新嚟加个女儿啦。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佢老婆咧好似啱生日，佢只不过喺 Twitter 里面咧出咗一个咧祝自己老婆咧生日快乐嘅一段好短嘅嘢，但系嗰段嘢大家细睇嘅时候咧，净觉得哇呢、这个 Chris。真係一個 toxic male 啊！ 係啊，即係佢可能係即係擁抱一啲即係傳統，甚至乎我哋認為即係好有毒或者好有問題嘅一啲男性價值啦。咁但係嗱，我自己平心而論，我自己睇嗰個 post 嘅時候咧，我係會覺得有人係專登挑佢嘅毛病。 咁當然啦，因為佢嘅有前科嘛，有 track record 啊嘛，於是乎就更加覺得你呢篇係更加有問題咯。 必然係用咁嘅諗法。咁同埋背後咧有另外一個就係咁嗰個或者詳細啲講嗰個 tweet 嘅內容啦。咁就係即係佢妻子生日，咁然後佢哋就亦都即係有一個新生嘅女兒啦。咁樣咁就係同係即係第二段婚姻嘅第一個小朋友咁樣。咁佢之前即係同前妻 Anna 嘅婚姻咧就生咗一個男孩子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嗰個係一個早產嘅 BB 啦，咁所以佢嘅身體嘅健康咧一路都有啲問題。咁即係唔知係咪即係主要係因為呢件事影響啦。咁佢哋之後咧亦都離異咗嘅咁樣。咁跟住佢就遇到一個咧年紀咧係比佢即係少比佢細。都幾多嘅一個即係 而家現任嘅妻子啦， 係啦，即係現任嘅妻子啦。咁然後佢哋就生咗一個女兒，咁佢就好開心。今次一個女兒咧，其實個身體係冇問題嘅咁樣。咁佢就講話啊，即係佢就好多謝呢個太太幫佢生咗，佢一個 healthy daughter 咁樣。咁大家咧就捉住呢個 healthy daughter 就話，咁你必然咧就係羞辱緊或者係抱怨緊你以前個妻子生出嚟個 B B 就唔 healthy 啦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依一個係一個唔係好 just 嘅，咁唔通我個小朋友 healthy， 我就不能夠講佢 healthy 咩？咁但係你當然睇下前文後理，或者佢一路以嚟，其實可能都係用一個比較 patronizing 嘅角度去 portray 佢嘅妻子嘅時候咧，咁我明白點解啲有心人會睇到一啲嘢嘅。 係，咁但係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啲人我覺得嚇係咪雞蛋裡面挑骨頭啊？咁話即係而家現任嘅妻子即係生一個健康嘅女兒都唔俾講，咁但係其實因為咧啲人就睇翻佢以往 Twitter 咧，佢同前妻生嘅仔仔，即係嗰個咧即係先天可能已經有好多問題啊，好唔好所謂 call and uncall 啦 ，unhealthy 嘅一個兒子咧，其實佢原來喺以往嘅 Twitter 裏面咧，只係同佢影過一張相，即係 po 過一張相，即係然後跟住理都冇理過，然後跟住就出呢一段咁嘅嘢，去盛讚自己嘅新生女兒係好 healthy。咁我覺得就算你唔係有心都好，即係話你唔係一個好 sensitive 嘅人啦。當你嘅前妻或者你嘅兒子唔係好健康嘅兒子睇到呢段嘢嘅時候，佢會點諗啊？即係唔係其他即係旁觀嘅人，而係當事人睇到嘅時候，可能都唔舒服啦，係嘛？ 係，同埋咧，我覺得現今咧，其實即係我哋頭先講話，即係嗰個網上媒體，即係或者嗰、那個即係社交媒體咧，其實作為一個明星，其實係有 sensitivity 嘅，應該。即係你頭先講話佢唔 sensitive， 我覺得一樣嘢絕對係真嘅。 係啦，然後佢剛剛俾人鬧完之後咧，你知唔知佢跟住佢 respond 係咩？ 我記得佢係反駁嘅。 佢反駁， 然後你更加覺得你真係好唔 sensitive。佢話：，唉，我最近睇咗好多啲咩言論同分析之後咧，我好 depressed 啊。唉，咁啊，為咗要應付一下，令到自己開心啲，我會決定去跑步同埋聽下我嘅Christian music 啊， 咁我突然间 就要求你系 Christian music， 咁我突然间谂起就啊 ，Hillsong Church 果然系即系一个即系以呢个音乐出名嘅，即系或者佢基本上我睇翻咧，有啲系已经脱离咗 Hillsong Church 嘅一啲年轻嘅人咧，都讲话其实佢嗰时已经系将佢摆咗落佢自己嘅 Spotify list 嗰度，因为佢好容易听啊。咁所以我明白佢嗰個 Christian song， 我本身就諗住嚇你唔係聽住嗰啲謙去走去，即係聽住嗰啲即係成個 choir 唱聖詩走去跑步咁激烈啊嘛，咁但係我即係原來係流行曲包裝嘅咁。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好少覺得啦，你反而唔去反省一下，會唔會你即係嘅言論係太唔 sensitive， 又或者你以前做過事引嚟一啲嘅誤會啦，你唔 address 嗰件事，然後跟住你就將自己嘅宗教情操就擺咗落去，當為一個好大 excuse。係啊，我一個好虔誠嘅 Christian 嚟噶，我聽下 Christian music， 我就唔需要理呢啲咁嘅意見同埋批評噶啦，我個人就会开心翻噶啦，咁即系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佢未必系恶意咧，令到以前啲生嘅小朋友觉得唔开心，又或者系批评个前妻，但系至少佢系真系一个即系 好唔醒目嘅人， 眼中只有自己嘅人咯，好唔醒目，好唔 sensitive 嘅一个男人咯，然后跟住佢嗰段文字咧嚟到赞而家现任妻子咧，佢讲嗰啲嘢所谓嘅赞咧，但你更加觉得佢系一个大男人， 系啊，真系一个好 patronizing 嘅，我就谂紧，其实都几。 佢话我爱嘅妻子咧，就等于咧，就等同系我爱我个储嗰啲咩，即系棒球嗰啲即系纪念卡啊。然后跟住佢话，大家都知道我系几咁中意嗰啲纪念卡噶啦。你将你嘅妻子比喻为你储嘅一啲死物啊？你有冇搞错啊？ 佢外父唔知点谂咧咁样。 咪咯，你有冇搞错啊？你谂下呢个人。真係壓根而一個大男人咯， 係啊，同埋咧，其實都幾依、這個都幾出奇嘅，因為阿魯舒華辛尼加阿魯舒華辛尼加嘅女唔係一個普通人啦，當然佢阿魯舒華辛尼加個女啦，咁但係佢阿媽係 Maria Strife 啊嘛， 係啊， 咁而佢哋係我琴日咧好有趣，我睇到睇因為佢之前係有一個我唔啊嗰時因為嗰時拜登就有一個籌款晚會或者即係競選嘅一個晚會，然後大部分嘅 Fans 都出席咗去支持嘅咁樣。咁當時咧就傳出有一個嘅即係非議啦，就係話阿 Chris Pratt 咁你冇出席，你係咪因為你支持特朗普啊？咁當時就傳出話佢可能一個 pro Trump 嘅一個人咁樣。咁我就上去睇一睇 Wikipedia 啦，就發現咧，因為 by marrying 阿魯斯華辛尼加嘅女咧，其實 Chris Pratt 而家 become part of 金艾迪家族嘅一份子。 哇！咁勁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突然间谂，咦？佢如果系作为一个咁样嘅家族成员，其实佢会唔会更加需要对自己嘅言行有多啲 sensitivity 咧？咁样 系啦，嗱，今日系咪好劲咧？我都话佢系机关枪嚟噶啦。我哋由呢个拼多啦，由呢个 Boys Love 啦，系讲到去 Marvel 啦嘅电影啦，讲到去 Chris Pratt 啊。但系而家我哋好似都未入戏狱咧，已经去到一点半钟啦。Anyway， 听下新闻报道翻嚟，睇下到底我哋点样安排。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中一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佢系一名49岁女子，今个月11号由毛里求斯同阿联酋经航班 EK384 抵港，喺机场检测嘅时候呈阳性，佢4月喺香港接种两剂疫苗。另一名患者是65岁女子，同日由巴基斯坦经阿联酋乘搭航班 EK384 抵港，同样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变种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他分别在7月和8月在巴基斯坦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声明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意义重大。林郑月娥表示，全会公布明确指出，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一份来自中央领导的坚定支持，是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海关关长何佩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枪支弹药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流入本港的案件数量减少，但留意到有一些軟對抗的文宣物品可能流入，目的是煽動鼓吹暴力等。 海关会以情报主导进行打击，但强调不会存在文字审查。他又说，如果内地和香港通关，海关会做足充分准备，包括需要将处理货运的人手调回旅客口岸，并提供培训。印尼爪哇中部一间炼油厂的储油缸起火，附近居民疏散。起火的储油缸属于印尼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位于中爪哇芝拉扎区。当地消防员使用泡沫扑救，又向旁边其他储油缸喷水降温，避免火势蔓延。印尼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会确保燃油和液化石油气的供应不会中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才是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21岁嘅澳洲职业足球员卡华路，上个月底透过社交媒体勇敢出柜，成为历来首位公开性向嘅男子职业足球员。尽管获得外界支持，不过呢名嘅首位坦言担心，如果出年要到卡塔尔出战世界杯嘅话，会被判处死刑。效力阿德莱德司职左甲的卡华路在上个月27号在自己的 Twitter 中表示，我是一个足球员，亦都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一切我都只是想在踢球的时候被平等对待。这番的出柜宣言引起全球广大的支持，包括多位的顶级球星。但是随着2022年世界杯将会在卡塔尔举行，卡华路就坦然感到害怕。他表示他读过一些类似的文章，声称卡塔尔会判处同性恋者死刑，这样令到他非常害怕，不太愿意去到卡塔尔参加比赛。他继续说，今次的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作为职业足球员的最高成就就是替国家出赛，但是知道这个国家不支持同性恋，还会令他们生命处于危险，确实令到他感到惊慌，亦都要重新评估究竟是自己的生命比较重要，定是要替他的职业生涯增添光彩。卡塔尔在2010年获得世界杯主办权之后，就因为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的做法以及过往的女权和劳工议题记录而备受批评。国际男女同志协会 ILGA 在去年的报告表示，消息人士说在卡塔尔即使合意的同性恋行为亦都可能被判处死刑。不过卡塔尔世界杯筹委会主席就在2017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不打算对参与世界杯的国家队以及成员就他们的性别、种族和宗教作出限制。 美国海军一艘的补给舰在早前在加州圣地哥举行下水仪式的时候命名叫做哈维米尔克号 USNS Harvey Milk， 而纪念已故的同性恋民权领袖 Harvey Milk 是第六艘以民权领袖命名的军舰。 Harvey Milk 在韩战的时期加入美国海军，是一名潜水军官，最高曾经升到去上尉军阶，但是美军当时禁止同性恋者入伍，他亦都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和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去到1955年， Harvey Milk 因为性倾向不同而被起诉，其后被迫退役。 Harvey Milk 其后投身政坛，成为美国首位公开性向的政客，但是他在加州当选市议员几个月之后就遭受到暗杀身亡。美国海军部长托罗支持的时候说，教导军方包容和接纳有不同背景的人，同样亦都可以为增强国家的力量和决心作出贡献，而将来在这一艘舰上面服役的军人都会受到 Harvey Milk 的启发和激励。呢一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啊！今晚咧自己人咧，我哋就揾到阿 Sony 又上嚟啦，咁啊，即系自己人嘅好朋友啦。咁啊，天南地北，即系乜嘢都辣啊！由呢个 Pink Dot 啦，去到讲呢个 Boys Love 啦，然后讲到 Marvel 啦。 今晚好难写主题啊！我哋都唔知道今晚嗰、那个即系其实我哋嗰、那个 拼盘 系啦，拼盘咁样啊，即系好似乜都阿拉卡乜都有得食啊， 可能变成广东广西嘅，第二变咗广南广北咁 样。喂嗱，喂，但系头先我哋打趣咁讲咧，即系发觉原来 lesbian 同呢一个咧，即系 gay man 去睇男人咧，即系咩叫做 sexy 嘅男人咧，系非常之唔同，口味系非常之唔同。咁、我觉得好嘅。咁、那個世界未分到雲， 係啊， 啱啊！如果唔係，如果唔係我同你係朋友，我要同你爭咁幾唔好意思咧。 係咯、啊，咁先好嘛， 啱啊！ 咁大家先可以做朋友嘛，係咪先？大家中意嘅唔同係咪？大家又唔係競爭者。但我想問下大家啦，因為咧每一年咧美國本雜誌叫 People 雜誌咧，都會選出咧、就係嗰一年佢哋覺得係 sexiest man， 唔單止係 sexiest man 最性感嘅男人咧，甚至係 sexiest man alive。 嗯， 即係釘咗啲咧就冇份候選啦。 OK， 即係 sexiest man alive。每年咧，其實出到嚟嗰啲結果咧，我哋都覺得都好正路啊。咁今年咧有啲呼聲咧，就會唔會係美國隊長？因為頭先我哋講開 Marvel 嘅話題嘛。 哦，即係上次佢嘅 fans 好愛佢就 係啦，因為好似無啦啦唔知點解俾人影到咧，佢個手提電話裏面咧有張相， 唔係自己影嘅咩？ 唔知佢冇公開去回應過，到底嗰張相係佢嘅定係邊個嘅咁樣啦。咁 anyway， 咁有一啲呼聲就以為 Chris Evans 嘅，咁亦都咧外國咧好似有個電視台咧喺公布今次嘅結果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唔公布咗咧，就係話 Chris Evans， 結果咧唔係佢啦，都係 Marvel 裡面其中嘅一員。大家有冇睇過 Ant-Man 啊？ 有 Ant-Man 嘅主角咯 ，Paul Rudd， 居然係 Paul Rudd 喎、嗱 ，Paul Rudd 唔醜樣。 唔丑样， 但系论到系咪真系靓仔咧，就真系好值得商榷啦。 嗯， 同埋系咪 sexiest man alive 咧， 都靓仔嘅， 靓仔嘅 ，OK 嘅，好样嘅，但系。哇！但系呢个 title sexiest man alive， 你咪当其他人死噶？ 上年2020年嗰个 sexiest man alive 咧，系 Michael B. Jordan， which is like my favorite 啦，咁样 系咯。嗱，我问下 lesbian 先啊。又即系 bisexual 先啊，Paul Rudd 入屋咯， 咪咯入屋咯，好男人咯， 我明白我知 COVID 19入屋。 即系由朝到晚，大家都要被逼喺屋企里面对住妥个男人啊！ 哦，唔系， 咁所以个口味都要将就下咁样。 或者可能你觉得佢唔系一个会令你惊艳嘅人，咁但系就越睇越襟睇，你觉得摆喺 sofa 度系无缝接轨，而佢个封面咧就系佢瞓喺 sofa 嗰张相。 唔系，嗱，佢个样其实似一个咧系好男人， 好男人， 同埋贪咩都系唔偷食嘅好男人，即系所以一个好 husband 嘅材料嚟嘅， 有生活感 系啦。但系 佢似系你喺现实生活会见到嘅人咯。就唔係即係一個好遠距離，即係好仰望嗰種嘅方式。 所以我個 title 如果改咗係 Ideal Hubby Alive， 咁我覺得 OK 嘅。但係 Sexiest Man Alive， 即係或者就 Ideal Covid Man 咁樣。 咁有冇搞錯？咁但係我唔係，但係長久以嚟咧，Paul Rudd 咧俾人感覺咧就係好多人都話，即係就算佢靚唔靚，靚唔靚佬都好啦。佢有一樣嘢咧，係大家都好稀奇嘅，就好多時咧，啲人咧揀翻佢一啲舊相，因為其實佢入行好耐，好早已經做 comedian 噶嘛。 嗯， 係發現咧，佢二十年前嘅一張舊相，同二十年之後嗰張舊相咧，佢係冇老過嘅。 嗯， 佢好似係食納大咁樣嘅。 係， 咁而呢樣嘢 真係 嗱，真係喎、啊！你揀隨時喺 Google， 你揾翻佢啲舊相咧、嗯，你真覺得、啊、你真係冇變過。而我哋認識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真係十年唔變噶嘛，唔係代表佢特別靚噶，而係可能佢哋好後生已經老定咗，就係老定咗呢個樣，然後就 stay that way。All their life， 但我覺得都挺有趣的，因為如果你睇翻你頭先講話佢 Ant Man 嘅嗰個角色咧，我喜歡佢係一個失敗的爸爸咯。 係啊， 因為佢唔係可能比起其他嘅一啲其他嘅 superhero， 咁當然我都好中意 Neighborhood Spider-Man 啦咁樣。 Spider-Man 都係 underdog 嚟㗎， 係 即係 Ant Man 都係 underdog 嚟㗎。 係啦，即係佢就係一個 underdog， 佢就係一個 approachable man， 佢甚至乎話俾你聽，佢唔係一個個角色做得好嘅人，而但係佢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甚至乎係一個 humorous 嘅人，或者佢可能比起其他嘅 superhero 咧，其實佢真係好細粒。 系啊系啊系， 好细粒，然后俾人睇唔起佢，吓你个超级光，你个超能力变只矮啊！ 咁到第二集佢都可以放大嘅， 系，终于 一大就可以好大添。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一个可能佢嘅 masculinity， 你话即系你讲系咪 sexy man 实啦？我明白佢个 sexiness 喺边啦，即系如果你望得耐，头先讲话佢好 homie， 甚至乎我哋头先睇翻佢哋个角色塑造，佢本身系一个 comedian。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哋头先讲即系嗰个 the worst Chris 啦，阿 Chris Pratt 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 comedian。咁但系可能两种 comedic humor 就唔同啦。Chris Pratt 嗰個之前佢做嗰個一套 sitcom 啦，其實佢就做即係佢嗰時個肥仔啦，大家記得佢一開始就做個肥仔。咁可能一個肥仔咧，其實可能你覺得佢就算係一個 nerd 啊，或者係啲咩嘅時候，佢講一啲可能比較踩界少少嘅笑話，或者佢有少少嘅踩界嘅 humor 咧，大家都覺得佢人畜無害。咁但係佢到佢後來變咗一個好 rip 啦，咁你做即係做 superhero， 咁當然佢要好 rip， 咁即係之後就 Jurassic Park 就更加個身材非常之好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原來佢唔可以用個肚腩仔去遮咗佢嘅嗰種 masculinity， 或者嗰種 harmless masculinity， 嗰種 harmlessness 隨住佢嗰個肚仔冇咗之後咧，嗰個 harmlessness 嗰個 harmfulness 出翻嚟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明點解即係 Paul 可能佢一路以嚟即係嗰個 portrait 就係嗰個失敗嘅爸爸，其實佢好想做得好，佢係一個普通人，而其實佢每一次做其實都硬住頭皮，因為冇錢。因为呢啲路路而去做嘅，咁我觉得呢个更加 relatable， 可能嗰种平常嘅嗰种 struggle， 或者系一种 homie man 嘅嗰种 appeal 咧，而家可能而家呢个世代，大家经过 covid 之后就明白一个 homie man 嘅 sex appeal。 系啦，我都明嘅，即系 Marvel 其实咧，以往咧咁多集咧，即系咁多不同主角嘅 Marvel hero 咧，其实都塑造一样嘢咧，就系、是、唔同嘅人物嘅造型，有啲真系美国队长吓，即系肩负起呢个保卫地球、保卫呢个美国啊 whatever 啦， 全世界 吓、啊、全世界嘅一个重任啦。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 underdog 啦，吓、啊、就好似 Ant Man 咁啦，佢啊一缩就缩到微型咁样啦，一大就大到几层楼咁样啦，亦都系代表住。男人嗰只能屈能伸啊，即系嗰种嘅感觉啦，亦都系让一啲小男人，又即系现实生活世界里面嘅一啲即系小角色咧，让佢哋有个 voice 啦，佢哋可以负起呢个重任啦，证明自己都可以一个 masculine 嘅人啦。OK， 咁但系咧，我哋即系长久以嚟见到系让 underdog 可以有自己嘅 voice， 都系 Marvel 咧，即系用咗唔少心思去做啦。但系你见到其实拍咗咁多集，咁多唔同嘅角色，都有个共通点就系、是。 全部都系白人， 全部都系白人咧，同埋直佬啦，同埋靓啦，大部分都系靓啦，全部都系噶。 系即系 for Christmas， 如果你问我妈，佢应该分唔到啦。 咪咯， 即系除咗有个有须咯，即系阿雷神有须咁样啦，跟住其他就佢哋好似个都差唔多样喎。即系头先我哋 Chris Pine 同 Chris Pratt 都搞咗一阵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觉得即系始终都系有个局限，会唔会即系无论系点都好，佢哋几有创意都好啦，让到即系啲故事变得几有咁多元性都好啦，勇于好似 Marvel 啊，可以容许自己有机会。有一次唔赢到尽都好啦、但其实佢都要照顾市场咯，即系呢样嘢系最大卖嘅， 系因为嗰个认受性最大嘅 都系白人，都系 cis man 顺性别嘅男人，直男人，即系冇计。 系咁，所以嚟紧希望即系Andrew Garfield 咁多年之前嘅一个即系忠告咧，希望让佢哋即系会听到，然后即系实际 implement 啊，就等我哋睇到个更 diverse 嘅 universe。 系啦，寄望啦。嗱，今日多谢阿 Sonia 啊，同我哋即系蜻蜓点水咧，每样又辣啲啦。系呢、這个系嘅好处，亦都系佢弱点嚟嘅。亦都系因为我哋嘅节目系时间有限啦，只可以样嘢辣咁样啦。下次又捉住阿 Sonia 同我哋又系蜻蜓点水咁，我哋做另外一个文化评判好冇？ 好嘢。 OK， 多谢 Sonia。 好，拜拜。 咁、但系既然我哋讲开咁多 Marvel 电影，都希望自己人真系要买飞捧场去睇 Eternals。 嗯， 因为都系 Marvel 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 系 ，OK， 好啦，讲咁耐啦，其实我哋都讲啦，最近即系呢一两年咧，即系其实由于个政治同埋社会嘅气氛，同埋好多嘅因素、客观嘅条件嘅影响啦，咁于是乎咧，其实就有几个大型嘅同志活动咧，其实都要变阵嘅。 點樣變陣法呢？就是變到拼多又去了室內啦。咁而其實今年嘅同志遊行呢就唔能夠踏上街頭，於是乎亦都要呢就係、是、步進呢個室內係舉行嘅。咁今日呢就係、是、以一個呢即係、就是、所謂係室內嘅 市集 嘅形式就舉行嘅。 shopping 啊。 系啦，咁今日咧，我有啲朋友都去到啦。咁但系今日因为我系 family day 啦，咁所以就全日我都喺大澳啦，我就去唔到。咁但系咧，我听咗啲朋友讲咧，就话哇排队排得好劲。 系啊，两个钟头都好似话入唔到啊，排咗两个钟。 但我亦都有啲朋友就讲话入到嘅时候咧，其实又唔系话想象之中咁逼嘅。咁但系可能因为咧大会系好似即系我哋搞拼多一样啦， 人流管制 都要尊重嗰个人流管制。同埋即系你就算租个场都好啦，即系其实哦话俾你知最安全嗰个 social distancing 咧，只可以咁多人嘅话，就算唔系好逼多。你都要即系守足即系嗰个人数嘅上限，先至可以放人入去咯。 同埋我都觉得应该系主办单位想大家入到去，因为真系买嘢嘛，想大家行得舒服啲。 系啦，咁到底其实今日嘅机 friend 喺变咗阵，变咗呢个 format 之后，到底实际情况系点咧？咁其实咧，基本上咧就我哋有一个 特別嘉賓啊！我哋 我哋有個天王巨星，咁就是尼克斯巡咧有參與今次嚇呢一個嘅Gay Pride 嘅，咁係邊個咧？就是、今晚冇做節目嘅 Coco 啦 ，Coco。 Hello， 喂， 你好啊， 你好啊，嗱，聽講你係啱啱演出完喎。但我想問一下，嗱、啊，因為個即係同志市集咧，即係今次嘅呢個 Gay Pride 變咗陣之後咧，其實喺晏晝舉行噶嘛，咁你夜媽媽其實咩表演咧？ After party 嘛， 哦、，After party。喂，同我哋讲下你今日嘅喺现场啦，你由朝到晚都喺度啦。咁到底实际今次变咗阵之后嘅 Gay Pride 到底系咩情况？ 哇，人山人海啊！即系咧，楼下打晒蛇饼啊，有啲朋友同我讲咧，话要成三个钟先排到入去啊。 哦，三个钟添， 系啊，所以咧，我喺个反面教场嚟嘅，因为咧，我大概四点钟到就约埋朋友咧，去到即系场地啦，咁样谂住可以啊，可以上去睇个 Rainbow Market 啦。点知门口嘅姐姐话，你如果系龙尾排队排到上去，应该大概要两个钟头到啦。保守估计啊，呢、這个 系啊，同埋识人督鼻哥都唔肯啊，都唔得噶，一定要排队啊。 因为嗰时我未去到啊，所以我带唔到阿 Tina 入去。 系啊，所以我觉得已经好努力啊，咁谂下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入到去啦。咁啊，结果咧就冇办法啦。咁我哋就喺门口咧听到啲好好好听嘅歌声啦。咁啊，跟住咧就到此一游，跟住就走咗。 我想问下 Coco， 今日系咪有个台俾你可以表演噶？ 冇啊，今日咧我哋就系有一个有地方我哋就表演咯，即系一个好有挑战性嘅舞台啊！ 好、哦、有趣、啊，即系可以系跳行到边跳到边咁样， 系啦， 系啊， 冇有舞台，但系处处都是舞台 哦， 系啊，因为我想接触啲人群嘛， 唔怕啦，你系天王巨星嚟噶嘛， 唔系舞台，我哋有好多，我哋今晚啱啱 after party 都有舞台啦，咁 daytime 嘅啫，因为其实啲人都企到好密啊，好密集，咁度度都满晒人咯，咁其实有笪空位咧，我哋已经开始表演咁样噶啦。 系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就系今次即系譬如话呢一个咧，即系市集咧，里面展出嘅一啲同埋一啲参与嘅单位咧，系有啲乜嘢咧？ 哦，真系咩都有喎，即系卖嘅又有啦。我见有啲咧系啲长工你即系检查身体啊，即系嗰啲美容啦，即系 check 下你啲即系皮肤咁样又有啦。跟住又有我哋好熟悉嘅阿 Bobo 啦 ，Bobo 又喺度即系占卜呢个塔罗啦，亦都有我哋好朋友阿 Vera 啦，佢系一个性玩具嘅即系商店啦，咁亦都有摆档啦，咁亦都有啲 NGO 啊，有一啲红衫中心啦，喺度派一啲 souvenir 咁啦。咁我谂极目估计咧都有50个摊位嘅，即系好多嘢行，所以啲人咧行极都唔走，所以啲人就要排长龙入去啦。 系，实际嗰个系咩场地嚟噶？我知喺观塘啦。 其实嗰个应该是一个一啲working space 咧租俾人哋搞活动。 其实嗰个咧系一个活化嘅工厦嚟嘅，咁啊曾经即系喺一啲好传统嘅工厦啦，咁啊但系之后咧就有人活化咗佢，就变咗每一层咧就好多时候做咗一啲嘅市集啦，或者一啲嘅唔同类型嘅活动咯。 哦， 有啲层数系餐厅添，我知道。 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就系全日系几多点钟啊？几点至到几多点嘅话？ 好似晏昼开始去到8点嘅，跟住之后10点钟就 after party 咁样啦。after party 都好多人就排晒队啊嘛，我好耐未去过咁多人嘅 party 啦， 好盛大。 我谂有2年冇去过呢啲 party 噶啦，其实基本上。OK， 但我知道咧，其实喺今日呢、這个即系变咗阵嘅 gift party 里面咧，都有啲我哋所熟面嘅朋友，我好似小肥都有份参与系嘛？ 我就见佢唔到，咁就其实。 因為我去到咧都掛住就係表演啦，就係剩啦，我都冇特別去睇其他即係演出嘅，但我記得有啲跳舞咁樣嘅，有啲唱歌咁樣嘅，但我就真係喺個後台入邊等等等等等等咁樣就冇特別去睇咯。 OK， 咁你覺得今次參與嘅朋友咧係即係嗰啲好熟面口啊，即係都係喺LGBT community 裏面咧見慣見熟嘅朋友啊，定係有啲生面口咁樣咧？ 都有三面口啊，有你好 friend 嘅 Travis 啦，我見到，咁有萬同軒咁樣啦，咁亦都有好多三面口，同埋好多後生嘅即係細路仔啊，或者係小朋友咧，都會有，即係唔係好細嗰啲，當然係即係後生嗰啲咧，都會嚟參加依個活動咯。咁我覺得係唔夠喉嘅，其實佢應該要做兩日，佢做一日咧，所以啲人就逼曬同一日嚟咧。 因为他讲话做市集呢，其实我个感觉个概念起码是三四日。 一个周末。 是咯，你不会摆档是摆一日的嘛，只是。 即是好像年宵咁咯。 是咯。 是吗我都觉得是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不过都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年宵啊，来跟下。即是上年的年宵其实都只是得回外围。即系冇晒干货噶嘛，净系摆花嘅啫嘛，净系买花嘅啫嘛。咁啊，其实我觉得若果自己人进驻呢个年宵，其实系几好嘅一条桥嚟。 嗯， 系啊，可以试下呢个市集嘅方式咯。 系啊，好啦，咁就无论点都好啦，咁起码变阵，但系都发觉原来即系同事社群都系好愿意出嚟去支持活动嘅，即系无论系变到咩形式都好啦。 系， 大家都知道其实系好困难嘅吓，咁喺咁困难嘅情况底下咧，就大家更加应该要行出嚟。 系， 原来先至发觉，咦，原来个社群仲喺度嘅，无论个公民社会系拆散到乜嘢嘅地步都好啦，原来总之有人吹鸡嘅话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凝聚力，呢个好紧要咯。 嗯。 好啦，咁睇唔到你嘅演出啦，你又唔返嚟做节目啦。 你哋成日都睇到㗎啦。 咁係 你又无处不在嘅。 係。好啦，咁你咁你休息一下啦，好冇？下个礼拜自己人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想问阿 Sony 未走啊，好似要接我哋放学咁样。你以前有冇睇 Sex and the City 嘅电视？ 梗有啦， 系咪啊？个都癫咗啦， 梗有啦。我嗰啲衫靓到一个点咧， 同埋即系我哋 gay man 睇得好开心啊！觉得嗰四条女其实基本系四个 gay man 嚟噶。 我中意 Samantha， 只不过系 drag 咗嘅四个 gay man 嚟嘅啫。 我真系中意 Samantha 嘅啫。 系咯，佢哋所有对白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点会系女人直女讲嘅，一定系 gay man 讲噶啦。 都会嘅， 因为个导演同埋 creator 就系 Russell T. Davis， 因为本身都系英国嘅一个 gay man 嘅剧作家啦，系咪先？OK， 咁我想提咩咧？就因为而家系拍紧续集啦，就嚟有得睇添啦。And so it goes 啊，系咪叫咩话？ 好似 即系类似咁上咁上下嘅名咧，永远都系记唔到嘅。咁但系最近出咗 trailer 啦，好快会做啦。咁但系当话要拍翻呢一个即系续集啦，就是、电视版嘅时候咧，咁有好多人嘘晒咧，就是、因为里面咧最受欢迎嘅 Samantha 冇咗嘛。 系啊， 系、嘛？咁其实嗰个女演员咧就系Kim Cattrall 啦，但系啱啱 and just like that。 And just like that， 我話想啱提咧，就係若果大家好喜歡睇 Samantha， 好喜歡 Kim Cattrall 嘅話咧，嚟緊將佢有套電視劇，佢有份做其中嘅一個主角。 係咪 Susie Rich 啊？ 喺90年代，大家有冇睇英國版嘅 Queer as Folk 啊？ 冇，我 好重要嘅同志電視劇啦。然後跟住係拍過美國版啦。你知唔知而家會有一個 reboot 嘅 Queer as Folk 啊？ 哦， 然後拍另外一個美國版。 哦。 而監製亦都係 co-creator， 即係嗰陣時嘅 creator， 原裝 Queer as Folk 裏面嘅 Russell T. Davis 啦，而裏面其中嘅一個演員就係 Kim Cattrall。 耶！好耶！ 而我覺得未係講得好清楚到底其實佢角色係點啦，但我覺得應該同阿 Samantha 唔會爭好遠。 係啊，同埋咧，我嗰陣我嗰日咧，即係你講起 Sex and the City， 我真係好 surprise 問我，因為我嗰日有一日做嘢做到夜媽媽咧，睇翻咧，跟住即係我到而家都記得佢，當佢話佢自己係生 cancer， 即係嗰個大電影一開始嘅時候就係佢生 cancer， 然後佢點樣康復，點樣 struggle with 自己 aging body 同埋嗰個 sexuality 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個好 empowering 嘅嘢，我到而家都仲印象最深刻嘅角色就係佢。 係啦，所以呢個世界一雞死就一雞鳴嘅，咁啊雖然咧喺最新嘅一個電視續集啦嚇，就係、是、呢個 Sex and City 嘅即係再生版。就冇咗呢一个我哋最尤其是系 gay man 吓最爱戴嘅 Samantha 呢个角色啦。咁但系跟住咧，佢就会喺另一个真真正正摆明居马同志剧里面咧，系做可能一个 fat head 都唔定啊！ 正 喎，正，我哋拭目以待。OK， 今个星期自己人到此为止啦。今日好多谢 Sonia， 守到系最后啊 ！Yeah， 有机会又再接触你上嚟，同我哋讲下文化评判咧。 好嘅， 拜拜， 拜拜。